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四个字嚟形容啊。望穿秋水，哇！点解咁讲啊？等咗咁耐啦，啊，终于都嚟到咧，就系2021年嘅12月24号，咁啊，平安日啊，吓咁啊，夜晚啊，平安夜，系咪咁讲嘅咧？唔紧要，星期五啦，咁啊，今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情咧，可以好地放松一下，咁啊，迎接咧就几天嘅公众假期，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轻松一下啦。咁啊，之前成日提住大家啊，读书又好，或者系工作都好，尽快咧就完成手上面嘅工作。如果你今日只系出席一啲工作嘅活动啊，咁啊都可以有放半昼啊，甚至乎原来公司都已经准备咗一个开心嘅 party 俾你嘅，哇咁就真係最美满啦、啊。咁但係如果今日都仍然係要工作嘅，咁亦都唔需要灰心，咁啊都一定会揾到机会呢去到同自己想陪伴嘅人啦，好好地庆祝一下呢就圣诞节嘅。咁好快脆，咁今年呢亦都会准备完结啦，嚟到呢圣诞节就好似成日提住我哋。今年呢又好快脆已经嚟到最后一个月喇喎，今年所做嘅嘢唔知你又完成咗几多呢？ 晨光每日一格。 攞开心机，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除咗今日咧系圣诞节之外啦，每逢圣诞节呢啲位置咧，大家都好期待嘅，好期待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庆祝嘅活动啦，交换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可以同一班人聚下 ，happy happy 咁样嘅。新年嘅时候咧，即系 countdown 嗰个新年咧，咁就会有多少少感触嘅，因为真系过去咗一年啦。今日喺我哋好愉快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谂，其实身边都仍然有好多人系需要我哋好好地啊，去到帮忙一下啊，去到咧就系需要好好地同我哋一齐庆祝嘅。人人之间关系嘅连结咧，如果你能够好似好多嘅成功人士，发现得到身边嘅人佢哋所需要嘅嘢，佢哋正在面对嘅困难，纵然你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快乐嘅日子，就例如今日啊平安夜咁样，你又会唔会瞬间就遗忘咗佢哋咧？能够喺任何时候都记挂住一班需要帮忙嘅人，佢哋亦都会心存感激。可以真真正正成为好朋友，甚至乎成为你工作上嘅好重要嘅一个值得信赖嘅人，咁样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就可以揾到一班同我哋共同进退，好似一班队友啊，一班战士咁样。所以每一日啊，我哋除咗咧就系要自己过得快活之外，都要留意住身边，原来有好多就感人嘅故事，因为有好多人同我哋一样系不断努力向上努力紧嘅。 寻找，航向大海。 所以纵然是在圣诞节平安夜的一个时间，我们是快乐的，但都要看看身边和身边的人一起去庆祝才开心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还是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七分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到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都系寒冷嘅。天文台已经用到寒冷两个字啦。咁啊，而家咧就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针织嘅公仔咧，可以话喺好多人心目当中咧非常之靓嘅，特别咧喺我小时候啊，更加觉得呢一类型嘅公仔咧就好有欧洲嘅风采。针织嘅公仔入边咧，亦都系软绵绵啦，揽起上嚟嘅时候亦都特别温暖，可能咧同我哋一啲嘅针织嘅衣服都系一样，感觉特别舒服噶。最近在九龙荔枝角一带咧，竟然间出现咗咧，就系好多嘅针织动物公仔，一个又一个咧，好有节日气氛咁样就挂住咗喺个栏杆上边。呢啲嘅针织公仔全部咧都系手作嘅，更加咧原来就系本地创作嘅添。最近咧网络上边都引起咗唔同嘅回响，亦都咧就成为咗竟然间变成荔枝角嘅最新一个打卡好去处。色彩缤纷的针织动物公仔全部都是由本地的针织设计师去到就是一起努力去到做的，更加就联同香港纺织业联会啊等等等等不同的厂商会一起去到共同打造的。他们希望用这一种的感觉去到就令到荔枝角的街头平时人来人往，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努力工作，等佢哋可以感受得到节日嘅气氛嘅。呢啲嘅公仔咧，全部都系以动物为主，十分可爱，亦都好趣致。而且针织嘅公仔全部都系由人手一针一线去到制作啦，所以咧全部都系话独一无二噶。照图片所睇，其实我自己望佢嘅时候都觉得呢啲公仔咧的而且确系相当得意嘅。不过大家记住打卡的时间，他们提了你的眼看手勿动，千祈就不要破坏这些针织的作品。不过最近就落雨了，希望落雨的天气就不要为这些公仔就带来太多的不便了，最重要都还可以 keep 住完好的样子，那就希望最好了，等大家都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过去打卡嘛。每个人在节日的时间都有一个想打卡的位置，和一起陪伴打卡的人，你是哪个和哪里？从 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经历多，所有危险若暴狂。 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 闲话与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 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时间佢系吴业坤， 难得你和我啊！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嘅時間，雖然之前咧曾經喺節目入邊都介紹過呢一個嘅活動啦，不過咧咁喺今日啊24號嘅時間咧，都幾值得又同你咧就係再提一提，同埋講下啲細節。嗱，位於洪隧港島出入口對開啊！灣仔海濱水上運動以及康樂主題區第二期啦，咁啊喺12月24號，即係平安夜當日正式開放，即係幾時啊？即係一陣間就會正式開放噶啦。佢咧就係今年第16個開放嘅海濱項目嚟噶。嗱，今次開放嘅海濱位置賣點咧就係提供水上單車租用服務，咁啊等市民可以喺維港內踩單車，呢個單車係水上單車。根據營辦商的資料，遊樂區總共提供20隻的腳踏船，分為2人船以及4人船。腳踏船之前的時間就已經被市民預訂，每45分鐘一節，兩個人的船就每節200元，4人船就是280元，不過開張期間亦都設有優惠，這些大家就上去看一看，說到就是市民最多是可以享有半價的。新開放的灣仔海濱空間佔地大概5200平方米，包括就是長約280米的新海濱長廊，令到港島北連貫的海濱長廊進一步延長去到 7.4 公里。另外新設的海濱空間亦都有海岸堤街的，亦都就是之前其實施政報告都提到過的，維港首個冇欄杆梯級式的海岸設計，貌似呢就指呢個梯級，咁啊，佢咧就係前方咧就亦都有一個咧防波堤分隔而成嘅一個2.5公頃嘅水體嘅，咁啊非常之特別。如果要打卡嘅話咧，咁啊呢個絕對係一個香港新嘅景點啊！ 多謝傻瓜機。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快播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咁啊，今日朝头早除咗同大家讲早晨之外咧，仲可以加多句啊，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啦，早啲起身啊，准备接触圣诞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有点解唔开心嘅？点解唔开心啊？ 谂到又到圣诞呢只歌咧，我哋嗰时咪问啊，究竟几时开始嘅咧？ 系 我讲中文版啊，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啊，几时开始嘅咧？中文版 系啊，仲系一个谜啊，而家。 系，即系英文版当然听咗好多年啦，中文版几时开始有人咁唱？ 啊，真系要揾揾先得噶，呢个真系吓。 喂，今朝咧想同你讲一啲咧，可以周围讲嘅嘢。 哎，好啊，我哋细细声开咪讲啊。 即系剧透啦。 吓，哦， 睇咗未啊？你睇咗啦嘛？ 我睇咗啦， 睇咗啦。嗱，但系咧，我就讲紧最近呢一套咧，好热门嘅超级英雄电影嘅第三集。 吓。 咁大家都话唔好剧透，唔好剧透。咁因为有啲人未睇啊嘛。咁嗱，照计咧，过咗第一个礼拜六日，就应该会好多人都睇咗噶啦。一个礼拜三上画噶嘛，咁冇记错好似。咁跟住咧，都唔好讲住，因为仲有个圣诞假。圣诞假好多人会睇噶嘛。咁我今日咧就唔系想讲剧透，咁或者好多人咧喺一啲咩影片分享平台上边，又或者啲咩社交平台上边，系人都爆晒料啦，已经讲晒啦， 系啊， 咁就系我又想讲下啦，究竟呢套戏系咪真系咁好睇咧？ 我都觉得有自己嘅睇法嘅。 嗱，评分佢好高吓，譬如嗰啲烂番茄指数佢到95% 嘅， 吓， 即系好厉害啦。同埋咧，我基本上喺坊间任何一个嘅评论或者评论下边嘅再评论咧，我都唔敢，我都大胆地讲，差唔多都冇100%，都99.9% 系赞嘅。 系啊。 咁当然啦，我都好，我睇到好投入啦。咁佢话睇嘅时候有人拍掌，有人企起身尖叫，我系其中之一嚟嘅。 哦，系咩？你直头有企起身？我冇喎、啊，我自己，我本身好中意呢个角色嘅。即系呢个蜘蛛侠啦，我自己好中意嘅。咁但系我又冇话咩？即系我都有听我哋其他同事讲就哇好感动啊，有好多幕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我又冇乜、啊，我系咪冷血咧？弊家伙啦！ 咦，我又觉得系、啊，可能系你有问题、啊，你使唔使睇下医生先啊？ 咁啊，要度一度期啊！ 啊，真系嗱，点解我话你觉得自己冷血，我都叫你睇一睇医生咧？我好少咁讲，因为呢套戏我觉得佢主力 sell 嘅其实未必一定系电影本身。主力是 sell 的是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真的不要说100分他拿了1000分、因为上次说互文性他互相补足互相补足了、但是这个呢其实真的是一个20年大家的情怀的一个总结嘛、所以呢我在这里想我卖情怀我卖了可以卖到票房冠军可以卖到人人皆赞、可以彌補咗電影好多嘅一啲叫做漏洞啦、咁其實拍電影嘅最基本係應該拍乜嘢呢即係如果第時大家再拍戲嘅時候係咪應該諗下未必一定係電影嘅本身要好多嘢可能真係有少少情懷嘢係真係會好啲 嘅就好似我哋食飯咋嘛有陣時候我哋食嘅飯未必係自己覺得最華麗嘅反而真係食想搵返以前屋企嘅味道嘛， 就系、是、啦，即系永远都系嗰句，譬如我哋做节目喺任何媒介咧，譬如以前电视台、电台，而家电台又或者咩都好啊，我哋永远有一个叫做即系叫做啊百发百中嘅题目噶嘛，就系、是、集体回忆咯， 哦， 所以我哋以前度节目咧，或者而家都系嘅。即系必定有一啲叫做集体回忆嘅元素嘅，争在嗰个集体回忆在哪一个年代嘅啫。譬如我啱入行嘅就系90年代啊，咁我哋嗰阵时所谓嘅集体回忆，咪就60年代咯。 哦， 即系要做一啲60年代嘅嘢，咁90年代嘅人睇咧就会有一个集体回忆啦。永远数前30年啊嘛，即系嗰个所谓嘅集体回忆系数前30年啊嘛。咁但系而家譬如2022年啦。就嚟啊！咁所謂如果而家要度嘅集體回憶，數前30年，咪就係90年代咯。即係拍我出道嘅時候嘅嘢，就係一個集體回憶咯。因為主流喺嗰個社會上邊工作緊嘅人， 大約是40歲的嘛。即是每一個年代都是的嘛。每一個年代他主流在工作上的人大約是40歲的嘛。 嗯。 所以這個年紀的人他們小過就是30年前咯。即是大約他們10歲的時候。 而他們的消費力是最高啦。 就而家就係最高啦。咁、 哦、 所以 Michelle 30年前嘅情懷就係一個集體回憶咯。 哦，有翻有曬呢啲方程式嘅喎，其實已經 其實係噶。咁所以咧，而家譬如話今次呢套電影，佢冇三十年，但其實都20年啦，因為佢由第一套開始， 啊、 你再數埋佢嘅卡通片或者佢嘅漫畫、 嗯， 其實過50年添。 嗯，係啊。 咁其實佢正正又係跌咗落去嗰、那個。集體回憶嘅方程式裏邊咁啊，30年左右。咁、 嗯、 所以其實佢今次成功咧，我覺得好多程度上一個精密計算咧，咁同埋就係嗰個集體回憶嘅效應。咁大家、嗯、哇好想睇啊，同埋亦都可能睇咗啦。以前有好多嘅唔同呢一個系列嘅電影裏邊角色嘅一啲遺憾。以前我哋睇嘅時候帶住一份遺憾離開個戲院㗎嘛、 嗯、 今次幫你解釋懷喎、 哦嗯、 解決曬嘩你仲即係好爽呀、啊、直頭成個人睇完之後喔、哦、好似咗啖氣屈咗20年而家殺出嚟咁樣。 嘩屈咗20年係呀咁呢啲情懷又需要釋放嘅真係同埋好似即係如果我哋都一個角色見咗咁耐啦某程度上喺我哋心入面都好似當咗佢朋友咁樣㗎啦。 係呀咁所以有阵时而家开始即係譬如做一啲咁我嚟緊又会做导演啦即係开始拍嘢咁样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开始读緊剧本嘅时候就会啊呢、這个系咪一个启示呢 嗯 即係可能某种程度上都要放返一啲回忆嘅嘢喺里边。 要啦梗係要啦呢啲咩元素都要有回忆呢个呢系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喎真系觉得。 所以决定拍自己囉。因为我而家已经系一个集体回忆嘅对象， 好期待你嘅大作啊！转头翻嚟再讲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神光百科， 好，我就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大家好啊吓。几期我哋神光百科嘅时间咧，见到有一本咧啊，我哋都系非常之重要嘅环节喺呢本书入边啊，神光百科见得到，就系讲紧我哋嘅大脑同我哋嘅神经系统。大家都知道啦，大脑就系主导我哋所有行为同埋决定噶，大脑亦都会透过中枢神经，即系主要生长喺脊背、脊骨嗰个内部嘅一个脊髓入边。咁就係佢呢将身体各个嘅部分呢联系住一齐㗎啦。我哋嘅五种嘅感官透过呢就神经呢一种嘅介质咁话俾我哋大脑知道身体内部同埋外部所发生嘅事情。因为大脑呢就被分为几个特殊嘅区域㗎。有啲呢就主要都系管理动作或者就系语言㗎。有啲收集感觉或者呢就进行分析。咁即系你话大脑点样可以控制到我哋啲手手脚脚喂控制得咁好嘅？大脑其实就系透过运动神经呢一种嘅介质啊，向肌肉发施号令噶。例如跑步或者就系攞起电话呢啲等等嘅指令，就系沿住神经啊传至到相关嘅肌肉，肌肉再遵照呢啲嘅指令咧去到完成任务。咁你就会话啦，啊点解有啲人会行动唔方便咧，行唔到嘅咧？脊髓是中枢神经的其中一部分，两旁就生出了很多成双成对的神经分布在全身的皮肤、肌肉和内脏器官。脊髓是周围神经的脑和之间的一个通道，如果脊髓受到损伤，传送的信息受到阻碍的话，我们就有机会行不到的了。仲有好多得意嘅情况都喺我哋嘅脑入边咧会发生嘅、哦，例如当我哋讲紧喺呢一个饮完酒精类饮品行唔到直线嘅、哦，原因为点解咧？因为小脑就系主管我哋动作同埋平衡嘅，而酒精咧就会对小脑产生咧一个嘅影响，令到佢冇办法咧正常运作噶。 实信息在大脑和身体之间的传送速度非常之快，你估不到的是达到每小时400公里，所以我们人体非常之奥妙。 我知我知脑内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运动可以话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喺度，唱快歌都系一样。啊，突然之间遇到一啲突发嘅情况咧，啊，可能咧会甩手，不过唔紧要，大佬俾翻个指令你，你会执翻支咪。RDK Genie 李恒毅嘅一首作品啊，天气方面咧就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到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都是寒冷。而家几多度啊？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2%嘅。朝早嘅时间有一啲嘅行山路径都可以介绍下俾大家一齐参考下，睇下去唔去、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咁啊24号嘅时候啦，今日夜晚啊平安夜啦，圣诞节咧，咁啊除咗可以就系同成班朋友开下 party 玩下之外啦，咁啊亦都咧可以继续欢迎大家行山嘅、哦，因为咧天气啊凉啦啊，仲嚟紧下个礼拜又话冻啦，咁所以咧行山点行咧都系唔出汗嘅啊，呢招真系冇得顶啊！一路行咧，你仲有啲冻冻地嘅时候咧，就越行咧就越起劲，咁所以今日真系事不宜迟啦，即刻咧就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嚟自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啲咩行山路线先。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咁啊嚟紧。过两日咧，仲要系呢个 Boxing Day， 咁啊，今日收完礼物，过两日拆埋，哇！你话今次仲可以去埋行山，呢、這个圣诞真系 happy happy 啊 ，happy 到爆啦！今次，不过今次我哋段路咧就开头轻松， 系 后中间有一段咧有少少上斜都几襟下嘅，好多楼梯又有你啦， 哦，即系天梯嗰啲啦。 啊，其实天梯就条条楼梯呢啲，即系大家都会嗌天梯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我今次咧，我哋喺小沥源。 小沥源，即系沙田嗰 边。系啦，跟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小沥源咧，黄泥头嗰度，咁啊点去咧？咁样小沥源嗰边喺黄泥头，咁就可以喺沙田市中心。 系。 就坐翻呢个叫做83号 K。 系。 就到噶啦。 哦，去到边个站落车度啊？小沥源村附近咁样。 系冇错，跟住咧，其实叫做喺度花心坑嗰边黄泥头站落车。 黄泥头站落车。 系系冇错冇错。 哦，你一讲花心坑咧，我就谂翻嚟啦。花心坑嗰度咧有花心坑亭啊，同埋花心坑嗰个位咧，佢系都近麦理浩径。因为我记得麦理浩径有一个位咧，当佢一路行嘅时候，标距处大概89、90咁上下咧。你望你嘅右手边，即系如果你系顺序咁行呢个麦理浩径啦，喺你嘅右手边咧，你就会见到有个牌就写住花心坑。然后咧，佢嗰个印象之中咧，就会记得佢就话指住你行另外一条小路，嗰条小路咧就可以落到落去呢、这个小沥源一带嘅。 冇错，就系嗰度。 系我嗰个就系嗰、那个叫做关键嘅交叉位路口啦。 冇错冇错冇错，嗰度即系牙杯，系啊， 哦，石牙杯， 石牙杯咁啊，喂，跟住我哋条路咧就开头就经过花心坑啦，又经过啲艇啦， 系 开始上楼梯嘅，一过完花心坑冇耐就已经上楼梯噶啦。 其实花心坑就算要上去，由沙田呢段上咧，你系枕住上嘅啫，但系都未系好辛苦嘅啫呢段。 你劲啊嘛，大佬啊！要讲定俾听众听啊，唔系成日话我哋冇讲清楚啊，又话有冇楼梯啊 ？OK OK OK， 系啦，系有楼梯嘅。咁啊，平时练开嘅朋友咧就 OK 嘅，如果冇练开嘅朋友咧就要多少少时间啦。 哇，你人品咁好咧，你拆礼物未噶？ 我未啊，未收到啊。你有冇大贴啊？ 我有个小故仔 吓， 我哋一路行一路讲下。 好啊，好啊。 咁我哋经过黄牛山同埋双牛山咧，都会响我哋嘅左手边一路经过去嘅。 系， 咁上次我哋有个朋友仔啦，佢系收到啲礼物，咁啊有朋友送对鞋俾佢，行山鞋俾佢。 哎哟，咁啊啱啦，拆礼物日可以啊用埋呢个行山鞋。 系啊，咁我哋嗰时点会知咧？因为话哎着新鞋啊，佢一着新鞋咧，我就知一定出事。 嗯， 因为对鞋咧佢未试过，佢连喺条街度行下都冇试过。 哎哟，咁你边个位刮脚你都唔知道。 系啦，一出门佢就嚟啦，仲要着一对好薄嘅普通嗰啲棉袜。 嗯， 咁咪变咗刮，前又刮，后又刮。原来佢朋友仔咧就送俾佢对鞋时候，假设佢系着40号咧、 嗯， 就买到啱啱好40号鞋。 哎呀，咁一路行山一路只脚又肿咗又胀咗，咁啊变咗越嚟越逼咯。 咁啊好惨啊！呢份礼物咧，佢好痛楚啊。 嗯、 哇！你女朋友送对鞋俾你，系咪有意思啊？佢哋一路行一路记住佢啊，嘛痛楚记住 他。爱你爱到害你啊！呢个真系。 我想我哋买鞋咧，记住我哋要松翻半至一个码，即系40号鞋咧，咁你就要松买到41号。 系41。 系啦，咁啊，总之松翻半至一个码啦。同埋喺试嘅时候咧，买咗新鞋啦，一定要喺平时着一日两日， 嗯， 试下佢有冇边度会。刮脚， 嗯， 同埋我哋行山记得要着翻对厚袜， 系啦， 呢、這个真系一定要着嘅。好多人啊唔惯啊，着对好薄袜啊，惯咗啊咁。其实厚袜有好处嘅，除咗索汗之外咧，有条 cushion 嘅作用嘅。 哎，系啊系啊，我都好想讲呢个原因啊。 哇，真系索汗好紧要啊，所以我哋买啲叫做我哋通常都会推荐买啲叫做羊毛袜， 系 羊毛袜，即系里边本身就啲羊毛嘅成分里边嘅， 嗯。 啊！啲咁嘅羊毛襪嘅咧，因為一啲羊毛襪咧，佢好幼細嘅直度， 嗯， 啊，一啲農場之後，又咪啲牌子啊，啲襪嘅牌子咧，佢有自己嘅農場養自己嘅羊， 哇，咁犀利， 好，係啊，就好温柔地對待，慢慢剪毛嘅，就唔會搏老命，係咁即係整整佢啊，唔、 哦、 會嚇親佢啊，食嘅好啊，住嘅好啊，咁，咁、 啊、 後屘我覺得呢啲又幾支持喎，佢又環保啦、 啊， 又愛護動物啦， 啊、 你。即系攞咗佢嘢之后咧，佢会有啲即系暖窝啊，有啲屋咧突然就冇挡风挡雨咧，就俾佢匿喺里边嘅。 我话仲好过人添、啊，有啲 我啲朋友用嗰啲狗咧，我唉真系人不如狗。 明嘅，明嘅，明嘅。嗱，呢个题外话啦。不过咧，好物咧就真系好啊。我自己都会觉得，除咗新年讲话除咗系索汗同埋嗰个 cushion 作用之外咧，有阵时当你行山，如果有啲人只脚容易攰嘅，你发觉咧，你带多一对好物，你行到譬如我今次条路，例如行20K 嘅。你行到10K 咧，你肯除一除只鞋，你换嗰对新嘅袜咧，你发觉你系换咗对脚噶，因为真系好舒服啊！ 哇，好嘢喎！呢招就系嚟跑毅行者专用嘅技巧嚟，有啲料到啊！ 系啊，通常啲人50K 之后先换嘅，不过我识嗰啲朋友已经系好快脆就跑完100K 咯，我就未入流啊！嗰啲就 咁犀利啊！ 系啊，佢哋有啲15个钟，我识嗰啲朋友真系好鬼快啊！ 哇，咁啊真系唔系我哋啦。跟住我哋咧继续行埋条路先，因为过去讲鞋，唔记得讲埋嗰个咁度径添。 系， 跟住就喺打死油坳，跟住咧就落翻去别富用，最尾咧都会喺翻三块田出翻嚟嘅。三块田咪好左面咧， 三塊田好熟嘅，因為有三塊田有五塊田噶嘛。 冇錯，即係我上次有行過嗰、那個叫做釣魚翁嗰邊，咁最尾咧出翻嚟就係、是萬公窩路啦，即係白沙灣嗰頭，咁就可以坐翻車咧就可以去翻市區啦。 哦，嗱頭先咧，新年有講過嗰、那個上呢個芙蓉別啦。芙蓉別咧，其實個位置咧就真係喺呢一個花心坑隔離嘅啫。咁佢嗰個位咧有少少高嘅，咁啊去到515米嘅，我啱 check 啦，515米嘅。咁所以嗰個位咧係會有少少辛苦嘅。咁但係因為你本身你上花心坑嘅時候都已經上咗一定高度，咁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嗰個位。 冇錯冇錯，順帶一提。咁呢段路咧，其實喺花心坑冇耐咧，如果你轉錯咗去左邊咧、 啊， 就會真係上咗水牛同黃牛山頂噶啦。 係啊， 咁啊呢個睇大家啦。如果你一家大細去嘅，就睇你有冇能力就去呢個啦。 咁啊，附近都有幾多唔同高嘅山啊，例如有石崖山啊等等嘅。咁啊，大家可以有能力嘅或者有時間嘅，可以轉一轉。如果唔係咧，就跟翻 Sunny Sir 嗰條路線咧，咁啊落翻落市區，咁啊再轉翻車入翻市區。咁啊会好啲啦！ 今日全段路都要成七公里嘅喎、 哦。哦，七公里系。 系啊， 对初学者嚟讲都有啲难度喎、啊、呢、这个。 初学就有啲难啦，咁所以就要，我嗰啲听众经过咁多次训练，应该好劲噶啦。 系啊，应该慢慢进步紧噶啦。 冇错冇错冇错，我最尾就可以喺翻搭翻92号咧，去翻钻石山就得噶啦。 嗯，咁就喺呢个新界同九龙就兜咗一圈，咁大家就可以系啦，咁可以试下呢一条嘅路线由沙田入。然后离开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个钻石山这样。希望大家圣诞节的假期里面好好地享受这个行山的乐趣。不谢谢 Sunny Sir。 不谢谢。 不谢谢。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禁旅警波特一级及二级误杀罪罪名成立，还押等候明年二月判刑。案发在今年4月11号，20岁的赖特驾驶车辆在明尼亚波利斯市附近，遇到警员截查过程中被开枪击中，其后死亡。波特辩称他原本打算使用电枪，但错误拔出手枪。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9年复活节，斯里兰卡连环自杀式恐袭，269人罹难。警方公布的9名施袭者，多人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是富二代。闭路电视片段所见，在首都科隆的一间酒店，一名男子在餐厅内踱步。调查员相信他等候更多人才引爆人肉炸弹。 这个人竟然是当地香料富商33岁的儿子印沙夫易卜拉恩。在酒店更发现印沙夫的31岁弟弟伊勒哈姆易卜拉恩和相信恐袭案主谋哈希姆一同现身。 连环恐袭之后，警方搜捕涉案人士，包围弟弟寓所的时候，

句你问佢啦，今日嘅佢咧就系交通组嘅 Toby 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 都今日见人要讲圣诞快乐啊！吓，大家 都预祝定各位听众啊，圣诞快乐啦！咁咧，嗱，我先讲下今日交通咧，就系正常到唔正常嘅，因为咧， 正 系啊，今晚平安夜啦，咁啊，暂时咧隧道路面都系正常嘅，咁啊，净系得啲封路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包括喺旺角道，因为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另外啦，天水围嘅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就系咁啦。今日交通封路呢方面 几好、啊。咁啊，不过即系平安夜封路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如果即系错过咗你头先所讲嘅资讯，可以喺边度揾翻呢个平安夜封路嘅情报咧？ 嗱，平安夜封路咧，而家都再讲，我哋有另一搭嘅封路嘅。 啊，系啊， 系啊，头先咧嗰啲咧就系今日嘅路面啦吓。咁啊，呢一刻咧，我哋而家就同大家讲啦，因为今晚系平安夜啦。咁咧都有好多封路啊，包括喺港岛区，特别系兰桂坊啦吓。咁咧由今日晏昼两点钟开始咧，兰桂坊一带咧已经会有啲封路措施啊。咁 咁早就封啦？ 系啊，可能要准备定今晚好多人吓去老懒 wet 啊。咁啊，所以 兰桂坊算啦，兰桂坊啊，你真系后生仔。 系咁啊，所以要俗称啲呢啲地方啊。咁咧嗱，有啲咩路段咧？咁啊，先讲下啦，兰桂坊啦、荣华里、和安里，咁啊呢个安南街啦，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部分德记立街咧，都会下昼两点开始封闭，咁就封到听朝五点钟嘅。 一扎都封晒噶啦， 系啊，都系系啦。咁啊，大家 搭翻铁路啦， 系啊，揸车都入唔到去啊，基本上，同埋你都系喺度斩塞车。 系啊，入咗入去，那又如何呢？ 系啊， 系咪条路本身都已经窄噶啦？中环 系啦，有时得一条路咧，都冇两条线噶嘛，嗰啲路 系啊， 真系 咁你即系焗住运咗喺度嘅啫。 系啊， 可能一运就运几个钟咁，费事啦。 系啦，咁啊变咗迟到啦，饮酒都 搭铁路啦，搭铁 系搭铁路啦吓。咁啊嗱，除咗头先嗰啲会封咧，另外一啲路段咧就会视乎嗰个情况去封路嘅，包括咧就系、是。德记立街头先讲咗啦，有部分嘅云咸街、部分士丹利街同埋咧威灵顿街，仲有国伦街、皇后大道中同埋百花街咧，到时候会视乎翻人群嘅情况咧，就会下昼两点钟开始封嘅。咁所以头先除咗老懒啦，即系兰桂坊个头啦，呢一啲咧都会封嘅，咁样咯。好啦，嗱咁讲完封路之外咧，咁啊都讲下啲公共交通工具嘅一啲嘅嘅一啲安排啦，咁样啦。今年咧平安夜咧，港铁系冇通宵服务嘅、哦，咁咧就净系会咧提供呢一个正常班次啊。港铁就冇通宵啊，今晚大家搭 都好多年冇通宵服务咯、哦。 系啊，我谂都有两三年啦，应该咁啊，即系 啱嘅，大家心归啊，而家。 唉，系啦， 因为啲我成日觉得翻咗屋企咁，大家又开心咧，因为即系嗱呢个真系疫情关系，令到大家咧即系多咗翻屋企啦， 系啊， 而亦都发掘咗多咗喺屋企嘅活动， 系， 例如而家网上面好多串流平台， 嗯，喺度睇 追剧啊、电影啊，咁圣诞节啲人又可能翻屋企搵套经典嘅圣诞电影睇一睇， 系啦，或者你就咁喺屋企食个圣诞大餐，咁已经大家早啲翻屋企啦，系嘛， 啱， 咁系啦，嗱，所以咧今晚咧，如果想玩夜啲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啦，港铁系冇通。通宵服务，但系咧下昼三点钟开始咧就会加强服务嘅， 系 各条路线， 即系稍后三点钟咯， 系啦，即系晏昼三点钟嘅时候啦，咁样，咁啊嗱，不过咧电车反而会延长服务嘅，电车咧就会去到听日凌晨两点三十分佢嘅服务，系啦，咁啊仲有中环半山自动电梯啦，那个电梯咧服务时间今晚同埋听晚咧都会延长到第二日嘅凌晨一点嘅，咁啊延长多一个钟俾大家搭电梯啦， 延长多一个钟，可能啲人宿醉。嗰啲就可以繼續，唔使行咁多路咯。 咁希望唔好嘔落個電梯度啦。 唔好啊嚇， 係啊，唔好啊。咁啊，同埋嗱，巴士 酒精害人啊嚇， 係影響一生啊嘛。 冇錯， 揸車前咪飲啊！我哋有個口號係咁嘅。 平時都飲少啲啦。 係啦，其實係啊，不過大時大節可能都要怡情一下嘅。係啦，好啦，咁繼續嗱，巴士方面咧就有部分巴士路線啦，小巴路線都會今晚加強服務嘅。 聽聽先， 係啦， 有冇聽㗎？ 啊，有冇話好多？如果要講，我諗聽朝都講唔完啊。 你又試下講。睇下咪真系聽朝講完， 係咁樣應該唔會嘅，但係不過真係好多條，起碼幾十條啊咁樣。 咁係可以邊度揾到咧？ 嗱，咁可能咧要上翻去啲巴士公司嘅網頁嗰度啦。咁咧就揾翻，小巴咧就都有好幾條嘅，咁樣去加強。 常服務啦，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咁啊，同埋啲巴士站咧，今日嗰個位置都會移位噶，即係就會係即係改一改個站啦嚇， 搬一搬咗去第二度啦。 係啦， 呢啲運輸署都應該網頁上邊會有刊登上去。 係啦，有嘅有嘅，佢呢份嘢咧係好長，就有成十幾廿版嘅，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啦。咁啊，最後啦，仲有一個渡輪服務都會咧係有加強嘅，就係包括呢個富裕小輪啦，屯門至東涌至沙羅灣至大澳呢條航線咧係會加多幾班船啊， 系 咁样，咁所以咧就到时候如果搭船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哦、有几班船，咁详情咧都系上网揾翻啦。咁样 系 系啊， 你呢一沓资料入边咧有冇讲到南丫岛同埋长洲居民佢哋有冇得夜啲翻屋企啊？ 我觉得就比较惨啲啊，即系冇见到有，净系见到呢个大澳啫。咁啊，南丫岛嘅朋友可能都 要早啲翻屋企啊。 系啊，唔好饮到咁醉啊。 系啊， 咁啊就 系 咁咯，同埋 或者一晚 staycation 咯， 系啦 ，somewhere 咁样 ，somewhere 系啦，南丫岛 somewhere 都可以 staycation 啦，其实 系啊，其实系噶， 系咯，咁不过你自己喺个岛度玩就冇瘾啫， 系 啊， 唔系咁，仲有啲居民咧，系咪？即系南丫岛啲常州嘅居民，可能又会即系出去兰桂坊嗰边望下，感受下啲圣诞嘅气氛，咁又都佢哋都要翻屋企噶， 系啊系啊，咁啊搭船嘅朋友咧都真系要留意啊呢、這 个， 咁同埋今晚都提醒大家饮咗酒咧唔好揸车咯， 系几时都系，咪就系今晚啦， 系啦系啦，特别今晚就特别容易饮酒啊嘛， 系啊 系啊， 即系个气氛啊。 是啊 是啊， 咁啊所以系咯，都祝福大家玩得开心，但系都 要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千祈唔好逞强，就系成日讲一句，得噶啦，斗过你，千祈唔好做呢啲嘢， 系啦，冇得嘅，饮多少少其实都唔应该啦， 啱啱， 系啊， 如果你话咁嘅车点啊，我情愿你摆一晚， 嗯， 情愿你摆一晚，或者系即系你俾多少少钱搵个停车场，咁你真系。命仔嚟嘅， 系啦， 即系就算我当你即系胡运过关，俾你翻到屋企，你真系喺路上面亦都会有特别多加强嘅一啲检控，呢个一定系噶啦， 系啦，一定系，同埋都要讲多句咧，就系搭地铁今日一定多人，就唔好冲门啦。如果唔系咧，成个袋啲嘢都会冇晒嘅，因为段片段网上啊嘛，咁大家可以睇到噶啦， 系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交通嘅措施以及咧就系交通，其实今日都会有好多加强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兴嘅， 系啦，都留意翻我哋啦，交通。消息都會提醒大家， 今晚會唔會延長啊？交通 今晚會嘅，今晚會咁啊，詳情留意翻下晝嘅同事啦，佢哋會通知大家嘅。 咁啊，即係留意住啦嚇， 係啊， 港台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睇下要留意啲咩事啦。哦，估唔估到今日夜晚咩天氣啊？ 未必估到啊，不過依家咧天氣就陰陰天啦嚇，咁啊未至於落出雨嚟嘅，但係又搞笑，唔太凍嘅，唔係話陰陰天啊就。哇！即刻寒風凛冽咁嘅情況、哦，暖噶。今日我可以除咗件外套咧，依家出嚟户外嘅地方咧，感受一下天氣嘅狀況，可以著到短袖衫添啊！咁啊，更加見到好多朋友仔咧喺廣播道嗰度跑步，點解啊？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今日即係平安夜都會請埋假啦， 係啊， 一日半日，你要製作個長假期可以有四日封到出嚟，就禮拜五一定要請假嘅，咁啊禮拜一就公假啦，即係公眾假期啦，咁所以咧你先有四日假放咯， 梗係啦。 今日係見到路面上面多咗人咧，係悠悠閒閒做下運動。跑下步嘅，咁今日做運動得唔得？得，不過咧，跑步方面就要注意，要著翻對防線鞋啦，因為咧，路面咧或者行人步道嗰度都係相對濕滑少少啊，咁、所以大家跑嘅時候咧就鏡住跑，朝頭早出身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有假就要放，係啦，咁希望大家 enjoy 個假期啊！頭先小白同 Toby 都講咗好多，喂，即係飲咗酒唔好揸車嗰啲， 係啊， 再提醒大家啦， 冇錯。 你話喂，夜晚黑天氣會點啊？咁啊，著翻件外套啊，無往而不利啦，呢、這個都係緊要嘅。你諗下，即係今晚先係平安夜第一日已經著涼啦，攝親啦，咁你點樣去到玩到27號呢？咁樣你一諗到呢一個， 哇！你都諗得好長遠啊， 係啦，好好咁樣照顧自己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啊。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出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嘅驟雨嘅。咁啊，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大概咧就係去到22度啦，吹和緩嘅東北風。展望聖誕日風勢增強，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天氣顯著轉冷噶啦。咁啊，多雲有雨，氣温。 温下降至到十度或者以下。咁啊，星期二早上咧啊，都系仍然寒冷。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即系下个星期一二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啊，先睇睇就今日嘅天气先。咁啊，而家就系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五，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咁啊，亦都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可以一齐先上一堂。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今个周末咧，就算系圣诞佳节啦，咁啊，唔少人咧都会趁住假期可能出去玩下喎。 系，冇错啊。喂，咁你去边啊？ 我自己咧就谂住去大美督一日游。 大美督啊？做咩？踩单车啊？爬船仔啊？ 嗱，爬船仔就可能会嘅，踩单车加爬船未免太劳累。 咁啊，讲真。我年纪大啦，好多年都冇爬过船仔，冇踩单车。不过咧，大美督咧，我就经常都会去嘅，因为点解咧？嗰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客家村， 系 咁有啲亦都有啲古迹啊、风格，即系啲名胜睇下啦，咁样啦。咁啊，间唔中咧，我都会即系定期咧，都会落去，即系我当系巡视业务啊。 其实都系噶，即系由新界区一路直入去到大美督嗰个位置咧，沿途都见到有好多系比较可能装潢古旧少少啦，又或者系真系比较系啲平房区多嘅一啲屋村啊，都几有兴趣知道佢哋嗰啲历史系咪真系好耐之前。前到而家都冇乜改建过嘅咧吓。 嗱，讲真啦，大美督一带咧，嗰度咧就有一条路通啊，叫做丁角道啊嘛。 嗯， 丁角道，咁其实丁角道咧先唔系好耐嘅啫，都系五九八年嘅啫。因为以前嗰度咧系唔通嘅，啲路咧去到边度咧，由大埔嗰条车路通到去丁角就翻转头噶啦。后面咧，你去到大美督系冇路噶，山路嚟嘅咋，系后嚟系都系大约系五六十年到啦，可能先打通嘅咋，唔系好耐历史嘅咋。 系 咁咧，睇大美督一带啦，我讲下大美督个名先。 嗯， 嗱，今日咧你哋搭车去啦，大美督个地名咧系用咗总督个督， 系尾巴个尾， 系个督系嘛？ 嗯嗯， 但其实咧原名唔系嘅。是咩咧？就系咩咧？好笃啊，好美啊， 后 尾个笃啊， 即系去到笃一笃啊，嗰个 系啦。点解咧？因为咧嗰度咧系最后尾咁解，所以叫大尾笃。咁但系后来咧，村民咧认为咧个笃笃声真系好似唔系咁好听，不过有啲不雅感觉。因为就讲真，喺以前嘅年代咧，喺农业啊、社会嘅年代，啲人冇乜读过书啊，较为一本土味重嘅年代咧，大家咧。唔系好觉嘅，但大家开始文化高咗啦，读书多咗啦，就觉得喂笃笃声好似唔系咁不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先至唔用嗰个好笃个笃，即系一笃嘢咁样笃咁样， 就用总 督字就改咗呢个笃， 总督个笃啦， 系啊，唔系改咗好耐噶咋，证明都系廿零年到嘅咋，我印象中系，好啦，咁嗰度咧由大埔入到大美督咧嗰段经过度咧，其实咧。是一个好古老嘅客家村嘅聚落嚟嘅，好多客家村，由头到尾有成十几廿条客家村。 哇！ 系啊，咁你去到大美督咧，嗱，今日又有叫做船湾淡水湖啊。 嗯， 以前船湾未变淡水湖前咧，系有呢条客家村嘅。 系， 咁但系咧，嗰度离大美督好远啦，即系离嗰条马路好远啦。咁成条丁角道咧，由大埔到丁角道咧，最尾嗰条村就是大美督啊。 嗯， 咁大美督咧。是姓王的大埔王 是 啊，咁就是客家人嚟嘅，咁啊有好悠久嘅历史嘅咁样，咁啊佢隔篱咧有一条另一条村就叫做龙尾啊，龙尾即系一条龙嘅尾啊，咁我话风水龙风水地就龙脉嘅最尾落嘅地方， 系 所以咧佢叫做龙尾，咁啊主要即系就系有姓陈啊、姓李啊啲咁嘅人，咁啊村民喺度居住咯，不过咧我咧就写过一本书嚟讲香港啲明月掌故山神， 系 咁咧我就对龙尾咧就好有印象，点解咧？因为嗰度有一个香港被人称之为十。大风水明月的地方 咁犀利， 系啊！嗱，今日龙尾海滩啦，龙尾海滩后边咧就有一辣嘅烧烤场，烧烤场其实遮住咗，就一个咧好出名嘅风水地叫做咧海螺套 肉， 嗯， 海螺套肉咧，就好似个身形好似一只螺咁样，系，咁咧佢咪伸嗰啲蚬出嚟噶， 嗯嗯， 因为佢肉身形咁叫海螺套肉啦。咁咧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客家人嘅，姓陈嘅， 系 祖先嘅墓地嚟嘅， 嗯哼。 啊、不过咧，呢家人咧，佢个祖先就唔系香港，唔系新界人嚟嘅，喺边度咧？喺大陆嘅。总之咧，佢咧就喺深圳嗰边嘅客家村住嘅。 嗯 咁、 嗯、 就睇中咗呢个风水，咁就咧，但系都系姓陈喎，因为龙呢个龙尾又姓陈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咁样有呢个关系咧，就能够喺嗰度就揾个特地咧。就喺度咧，就安葬先人。哇！咁呢笪地咧好出名，好風水好靚。傳聞啊，個風水好到咧180年咧都唔差嘅。係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會去睇下咁樣嘅。咁樣啦，好啦，咁除咗龍尾之外咧，再傳少少咧，就有一條咧好大嘅村就係好出名噶啦，就係、是、丁角村。係呢條丁角村咧，咁咧就由客家人又有。本地圍村人又有，即係我所謂嘅圍頭人又有住嘅，咁、但係咧佢有個好特嘅特色嘅，就係咩咧？就係佢係應該係全香港祠堂最多嘅村。係，我自己做過一個計數啦，我去做一個記錄啦，30間我唔記得實際上有幾多間啦，超過20間，一條村超過20間祠堂。 嗯。 咁啊，當然啦，啲祠房就唔係好話好大間，全部都係即係一間屋咁大嘅啫，即係一間兩進啊咁樣細細間細間啦。但係一條村有成差唔多20間祠堂啊，呢、這個應該係香港鄉村嘅紀錄嚟嘅。 係咯，好勁喎！ 係啊，不過講真，聽下好啦。唔好当系旅游观点，即系旅游点就入去骚扰咗人哋。 系啊系啊，即系唔应该打扰人哋嘅生活咯，人哋一条村嚟噶嘛。 不过咧喺丁角村最后尾咧就有一间关帝庙嘅。 嗯。 咁呢间关帝庙咧喺个区里边咧都系好出名噶。点解咧？因为咧第一佢系属于较为大嘅建筑。 系。 即系较为宏两进三间。 嗯。 好啦，第二样嘢咧，佢曾经系学校嚟嘅。 系。 是曾经学校嚟嘅，就俾咧丁角村嗰啲居民咧，系嗰啲细路仔喺度读书啊咁样咯。咁同埋咧，佢每年咧，正月11、12、13呢几日咧，都会做关帝诞嘅。 嗯， 啊，佢个关帝诞系好独特嘅，系年头做嘅，就唔系6月24啊或者5月13做嘅。 哦， 就咁样啦。 嗯哼，咁所以咧，即系听咗呢啲咁多嘅历史咧，除咗真系去观光游览、影靓相之外咧，仲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咧好有历史特色嘅一啲香港嘅古旧历史。去到而家咧，都依然有好多人继续传承紧佢嘅历史，因为都仲有好多人住紧喺里边啊嘛。 不过记住、哦。嗰啲村咧喺外边睇下好啦，每日去骚扰人哋啦，即系即系将心比心，人哋喺你屋企门口行嚟行去，你都唔中意啦。 系啊，啱啊，啱。 咁外边既然有咁多公开嘅公共嘅旅游设施，系咪啊？踩单车啦，咁都系好好玩嘅。 系啊，啱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享受今个圣诞假期啦，圣诞快乐啊，佳哥。 好，拜拜啊， 唔该晒，拜拜。 拜拜。 今日是12月24日，星期五，农历11月21日，适宜祈福、纳彩、定盟、解除、修造、动土、起基、上梁、造屋、掘井、除福、成福、破土、栽种、开柱眼。 今日 OK 喎， 日日都可以 OK 嘅。今日记迁徙、开市、入宅、安葬， 清楚明白， 唔使太紧张嘅。今日都系平安夜， 我会多啲了解呢一日嘅背景，同埋同屋企人朋友过一个温馨嘅晚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机场洗手间清洁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病人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 佢居住嘅屯門兆禧苑安熙閣 A 座列為受限區域，大約121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冇發現確診個案。另外，政府亦喺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560户，當中係大約55户冇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一名香港女子懷疑在澳洲遇到網上情緣騙案，損失47萬元，在香港的家人代為報警。警方昨日接獲一名男子報案，指早前接獲在澳洲的妹妹短信，指示她分兩次轉帳，合共是大約47萬港元至兩個本地銀行戶口，其後妹妹懷疑受騙，男子代為報案。由於案件涉及在香港收取懷疑是犯罪得益，警方將案件列作洗黑錢案，兩名女子懷疑涉案，暫時未有人被捕。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就烏克蘭局勢關係緊張，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指俄方在最近幾個星期安排僱傭兵到烏克蘭東部由分離分子控制的地區，以抗衡烏克蘭政府軍。報道說，僱傭兵招募人員安排的工作機會是駐扎在烏克蘭東南部的頓巴斯地區，部分獲接觸的人已經接受任務，有人就拒絕。報道又形容，又引述一名接受任務的僱傭兵，指任務人數名額已滿，形容招募人員已經集結在所有有戰鬥經驗的人。俄羅斯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这个是俄方第一次听到的讲法，不知道消息有几可靠，又强调乌克兰东部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正规军或军事顾问，莫斯科亦都没有考虑派遣任何军事人员到当地。新型冠状病毒 Omicron 疫情肆虐，打乱英超传统圣诞快车赛程，赛会宣布拆礼物日两场赛事，利物浦主场对列斯联以及狼队对屈福特的比赛取消，要择日补赛。英超赛会声明说，列斯联和屈福特提出延期要求，联赛董事会开会之后遗憾地同意取消拆礼物日两场比赛，董事会对安排打乱球迷的节日安排致歉，重新是迫不得已的作出的决定。两场比赛原定在英国时间周日中午展开，受到疫情影响，过去两星期要取消的比赛累计达到12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啦，今晚由于是平安夜的关系，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由下午的两点钟开始，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的威灵顿街和部分德纪立街将会封闭。咁喺港铁方面咧，今晚就会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系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咁喺电车方面咧，就会延长服务至到听日凌晨嘅2:30。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嘅1:00。部分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咧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或者咧就系致电巴士公司查询。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喺封路方面，旺角道因为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六安酮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 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讲少句，有时真系帮到手噶。 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证实的过。其实要是怪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步。 Promise 几位队员都觉得追梦讲出来是美好的，但途中不只有苦自己知，还可能要承受身边人的冷嘲热讽，质问你为什么不走一条他们眼中认为正常的路。这首歌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想提醒，请对着追梦的人手下留情。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监制 Joey Tang。上晚七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八位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憲法咧同埋呢一個公民咧，其實有密切嘅關係嘅。我哋都知道有啲譬如香港市民去移民咗去外國，例如去美國，咁咧佢首先咧會成為呢個國家嘅永久居民啊。譬如喺美國咁攞到張綠卡，但如果佢想真係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咧去熟讀美國嘅憲法，同埋咧要經過一個嘅儀式咧，係宣誓效忠美國嘅憲法嘅。咁由此可見咧，即係憲法同公民之間有密切嘅關係啊！好多國家都要求佢嘅公民咧係效忠呢個國家嘅憲法嘅。 憲法一分鐘。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咁先同聽眾睇睇啦。咁鄧謝佩啊，咁四強咧羽毛球啊，咁不敵泰國嘅組合啦。咁 平咗都要輸俾泰國嗰一對組合，輸咗一兩次啊，真係。 咁但係咧都平咗個人喺世錦賽最好嘅銅牌戰績㗎啦。咁雖然未能夠進一步咧，就係即係叫做再上一層樓啦。不過都有啲事情發生幾好嘅喎。咁就係佢哋嗰啲精彩嘅球技咧，得到好多嘅讚賞。咁連埋世界。羽毛球联会啊，日前咧喺网上面亦都上载咗片段，咁啊回顾翻今届世锦赛五个嘅精彩反手救波，系啦，咁啊其中包括咗咧就系邓仲文喺四强战嘅时间一记嘅反手， 系 咁啊当时港队咧就喺首局落后紧啊12-17嘅，咁面对住泰国嘅强劲组合嘅时候咧，佢哋两个睇得到临危不乱啊，于是乎喺第20板嘅时候咧。就回咗一板反手，咁啊對手就救唔到嘅呢波，咁啊呢球咧就因為靚嘅關係咧，咁所以就入選咗咧就係頭五球嘅叫做反手金球， 厲害厲害嗱，我都好中意睇啲金球，譬如英超咧有啲十大金球啊，本周精選啊，籃球啊 ，NBA 嘅世界就日日都有咧呢個 top ten 啊 top five 咁樣啦，咁有陣時你講真場場比賽都跟到咁足咩？有陣時睇下啲金球咧，心靈都覺得好快慰噶啦， 啱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金球。仲要留意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咩咧？咁啊，梗系何诗蓓啦，系咪？2021年咧，对佢嚟讲绝对系大丰收啊！吓，咁啊，首先就喺东京奥运嗰度啦，攞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啊，有100米、200米啊，咁啊，亦都攞银牌。咁啊，去到咧就系而家冬天嘅时候咧，就转战咗咧就 就是短池世界游泳锦标赛，亦都咧就系写下咗重要嘅一页，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留意到噶啦。咁啊，佢咧嘅成绩啊咁好啦，咁啊，所以咧。哇，厉害啦！连续三年当选亚洲最佳女泳手， 哦，厉害啊！ 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啊！咁啊，绝对咧系香港人嘅骄傲啦，系咪先？ 世一啦、啊，依家系。 系啊，真系好厉害啊！呢、這个即系游水可以游到咁厉害咧，真系咁多年以嚟嘅功力啊！ 系啊，或者香港就真系即系少啲见啦。系啊，当然即系绝对系香港人嘅骄傲、啊。 冇一啲运动咧，其实喺香港你见到个发展，其实系可以好好。嗱、嗯，例如游水，因为 我哋好多泳池啊。 冇错啦，我哋由细到大成日都话喺香港。乜嘢嘅球场啊，或者咩地方冇外国咁好嘅，某程度上系嘅。咁但係如果你话标准池嘅，全世界真係一样嘅啫。 係 咪嗱，你嘅壁球，其实壁球你都係喺一个房入面进行嘅啫嘛。其实全世界又系同一个 standard 嚟嘅。 係啊，同埋依家运动科学进步咗好多呢，已经唔再受单单一啲叫做场地嘅限制囉、嗯。因为你可以模拟用 AI 嘅情景呢，扮到一啲高原嘅感觉啊，或者呢个含氧量减低呢，其实都可以做到一啲极地嘅训练囉。即之前都有同啲单车手朋友去讲咧，佢都话其实即系旧时香港就叻场地单车啦，其实慢慢咧香港都会叻埋公路单车噶。咁虽然香港即系个公路配置唔系好啦，关于单车，但系你可以喺叫做室内多去训练，跟住先上翻公路集训。咁呢个亦都可以增强单车手嘅成绩。 净系讲话公路赛啊，其实我哋而家玩下手落街望一望啊，踩单车嗰啲成日副 gear 嗰啲咧，喂，我见到好多都真系十一二岁已经操紧单车。你谂下佢哋第日可能真系。哇！原來就係攞金牌嗰位， 係不過都係嗰句，唔放棄先做到世界冠軍。 當然啦， 因為香港都好多人打籃球同埋踢波， 係啊， 但係好明顯佢哋途中因為學業嘅緣故同埋感情嘅緣故而放棄咗、 啊。 如果唔係啊，佢都有得打 NBA 啊。 係啊，喂，呢、這個真係一定要講啊，都係亞洲球員，啊、就係英聯杯四強誕生咗啦。咁啊，星期四凌晨啊，利物浦主場咧就真係叫半力出擊嘅迎戰李斯特城啦。落後兩球嘅情況底下咧，不斷追啦。最终咧就系靠呢位日本嘅国脚南野拓实啊，喺补时阶段咧追成3-3，咁再喺护射十二码嗰度咧就险胜5-4晋级嘅。南野拓实嗰球波咧，其实嗱，你话运气咧真系有嘅，因为本身对方就攞唔到嗰个高空波啦，咁就个波就真系落咗佢只脚嗰度。咁个问题都有实力嘅，就系咩咧？你估咁容易射得入咩？ 系，我觉得多啲排南野拓实做正选又会好啲咯。 啱啊，我都觉得系啊。其实本身高普 签过去嘅时候都系想排佢做正选。 高普咧，其实用日本兵咧，一直以嚟都用得几好嘅，即系以前乡村嘅时候，多蒙特嘅时候，都系一样有日本兵。 系啊，咁不过即系可能利物浦太强啦，即系都系嗰句啊，我中意阿仙奴，其他英超球队我都唔评论啦，费事一阵啲人又话你揶揄，又话点，因为。阿仙奴碰下大炒对手啊！你喺呢个英联杯嗰度， 其实阿仙奴咧，你睇翻而家联赛积分都去到第四噶啦，32。其实比 等等先，你唔可以用呢个态度去讲阿仙奴嘅积分已经联赛去到第四位，呢一件事系几轰动啊！因为我觉得 但系顶顶噶咯，通常第四季都系四噶。 其实季初咧， 认同咩？ 等阵先，佢季初嘅时候排你19啊。即系其实都争好远咯， 争好远， 几多球队都有努力啦。反而咧季初咧踢得好好嘅曼联有少少滑落嘅， 同埋热刺。其实呢两队你见到而家佢哋分别排第六、第七咧，成绩都几强差人意。 热刺由新冠肺炎影响咧， 系啊， 即系孙兴文都中咗确诊咗，之前好似话咁，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嗱，讲开呢啲，你话英超有咩球队要停赛？喂，拆礼物日啦，咁啊两场英超嘅早场都要延期啊，包括乜嘢咧？就系、是、英超嘅赛会。会宣布啊，利物浦作客咧呢个列斯联啊，咁啊要延期。另外咧，呢个狼队啊，对呢个屈福特咧都要改期嘅，咁样呢啲都系要了解翻，因为咧原来英超嘅赛会指咧列斯联啦，同埋咧屈福特咧都冇足够一队嘅球员去应战。意思系咩咧？详细啲讲啦，即系球队入边可能有连埋啲后备嘅 bench 嘅兵员，大概30人到啦，咁可能咧都唔系好够法定一啲落场嘅人数。 未必唔夠十一個嘅，咁、你點都要有個後備籠啊，或者兩三個叫做註冊咗嘅一啲後備球員啦、所以就總之唔夠人啦，冇得踢波，同我哋去街場一樣啊嚇咁啊，喂唔踢啦，小白今晚點解啊？唔夠人啦、啊，可能 我哋就話講一句唔夠人啫，人哋你諗下個 schedule 幾緊要啊，全球有直播咁樣，咁成日都係年年就係聽一個字就叫咩聖誕快車嘛，係係係，而家剎停喎， 係啊剎停咁啊， 都唔知之後佢點樣追翻嗰啲行程， 不過。德甲就好好嘅，有啲歇冬嘅。咁英超要开快车啦，咁啊疲于奔命啦。咁其实做球员咧，今年系惨嘅。点解咧？你密罗紧箍嘅赛事，下年咧已经迎接咧系世界杯啦嘛。咁、你好多人都好想为国去。服務啦， 同埋又 係即係踢好世界盃 四年一度咧，係好難攞嘅一樣嘢。 係啊，咁你諗下下年即係嚟緊歐聯啦，歐聯之後世界盃啦， 係啊， 哇， 好忙啊， 哇， 真係好忙。 即係最頂級嘅球員咧，今時今日咧，唔係淨係揸要好波、好體能啊，你仲要咧令到自己咧無時無刻咧都有一個金鐘罩保護自己，唔好受傷。因為一受傷咧，你歐聯又踢唔到，世界盃又踢唔到啊。 而家個金鐘罩咧，除咗唔受傷之外咧，仲要免疫。 是 啊，即系仲要嗰啲咁嘅病毒咧，哇，飞到周围都系，咁你话即系下下你即系都系要戴翻个口罩啊，勤洗手噶啦，呢啲特异法门啊 吓。咁啊，足球方面就讲完啦，讲埋篮球方面啦，咁啊睇到咧，篮球方面咧就睇到呢个祖庄慎啊，系啊，祖庄慎咧，咁啊前英队嘅球员咧，亦都十列。19年以来咧，重返啊呢个 Celtics 啊塞尔特人啦，创下咧 NBA 史上同一队上阵之。间相隔最久嘅纪录啊！即系佢咧球员年代咧第一场比赛就系代表咧呢个波士顿塞尔特人啦，跟住咧阿依家 come back 啊呢名咧40岁嘅老将啦，获得球迷嘅热烈欢迎，咁啊帮助陆军咧主场111-101咧击败骑士队啦，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叫做球员嘅回归，我自己亦都觉得系感动啊！咁始终你话喺 NBA 嘅世界入边啊，即系超过36岁咧，已经同你讲系老将啊！包括依家咧，即系打得好叻嘅呢个基斯保罗啦，用脑袋打波啦，咁但系。好多朋友都话叫佢坡叔叔噶啦，已经、原来36岁已经系叔叔咁样啦，咁啊 登高波 唔紧要啊，即系 一样咁好波， 乜都得啊，最紧要咧射波咧够力射啊，有心又有力， 咁梗系啦， 咁先可以入到咧完美嘅三分曲线嘅，咁啊体育嘅状况仲有好多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小白同埋阿 O 咧就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下嘅。 13分，听过有柳应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早晨 点啊！ 哇，今朝早翻嚟咧，路路畅通，我仲迟咗少少出门口，你知道一去到7:00 和7:01嗰啲时间咧，咪争好远嘅，可以、 啊、 即系几分钟争好远嘅啦嘛。 唔系因为少咗一批顾客啊，马路。学生哥嘛，学生哥放紧呢个圣诞假嘛， 相信有啲又攞咗假啦，咁啊祝大家平安夜快乐。 我唔相信， 点解？ 我唔相信有人会做啲咁嘅勾当，专登请一日放四日嗰啲系 嘛？因为有啲做金融嗰啲，今日其实得半日市嘅，其实佢翻到差唔多。 我都有啲朋友话今日要翻工，不过翻半日咁样咯，可能有啲又攞咗假啦。 半日都要翻噶嘛， 系啦 ，enjoy 下啦呢个假期。 但唔抵啊，其实 咩啊？浪费咗，唔系今年嘅假期咧。真係冇話抵唔抵嘅，因為以前就話你儲埋啲假，希望出埠啊嘛。而家冇得出埠嘅時候，其實啲假你都要燒噶，咁咪要用咗佢咯。 橫掂都係 幾個鐘都 好啲，好啲， 好啲。 假期快樂啦！喂，琴晚咧我喺度睇電視，咁我初初咧就話啊，依個題目都幾得意，我就上網揾啦，揾下啲資料。咁跟住揾嚟揾去咧，都係一啲歷史。咁我又覺得啊，悶悶地咁啊，擺埋個電話算啦，咁啊唔講呢樣啦。點不知咧，隔一陣繼續睇電視咧，又有相關嘅新聞，跟住就。覺得咦，係咪好想我哋一齊傾下咁樣？咁而嗰單新聞個標題係得意嘅，因為平時睇電視咧，你報緊新聞，咁下面咪有啲好似 roller 咁樣，有啲字喺度出嘅。我就係睇到嗰行字，哦咁有趣，跟住咧我就上網揾啦。咁我又覺得呢一個咧可以同大家講下。成日咧啲廣告咪有啲slogan 嘅，不成功不收費咁樣樣噶嘛。咁我睇到嗰行 roller 咧，佢就係話有人去揾偵探社尋親，不成功不收費，但係佢不成功冇不收費，然後就拘捕咗嗰個負責人啦。 邊個負責人？個偵探公司啊？ 係啦，即係佢冇兑現到呢一個嘅承諾啊。咁跟住我咦咁得意，我就揾翻嗰個內文出嚟睇下啦。咁原來咧就話海關喺今年五月嘅時候咧就接獲咗一單嘅舉報，咁有受害人咧就話喺今年嘅一月初咧就透過網上就揾一間偵探社啦，希望透過尋人服務咧。去揾失散多年嘅親人，咁我喺度之前揾資料嘅時候就其實我就係揾偵探社嘅，咁啊見到即係偵探社嘅歷史就話啊都唔係話淨係我哋呢啲亞洲地區有啦，其實好耐之前喺遍佈世界各地咧已經有偵探社出現。 福爾摩斯係咪？ 係 咁啊，福爾摩斯係少數人物嚟。 好多好偏遠嘅地方都有㗎，我冇抄低，咁但係總之世界各地都有呢一啲嘅服務機構啦，咁佢哋負責都唔止係尋親咁。咁簡單啦，即係好多即係揾一啲證據啊等等都會有啦。咁好啦，講翻呢一單嘅 case 啦，佢就話偵探社咧就向呢個受害人咧銷售嘅時候啊，口頭就承諾話，如果揾唔到你嘅親人咧，我就會退翻錢俾你嘅。 嗯，即係俾咗啲按金先啦。 係啦，首先俾咗錢先啦，咁咪俾錢先去做嘢嘛。咁佢話，但係 上金先位啊嘛。 係啦，唔成功咧，我都會退翻錢俾你嘅。咁咧就俾咗幾千蚊嘅服務費啦。咁啊，幫佢揾佢嘅親人咯。咁頭先就講啦，一月初就去託佢揾。咁啊，揾咗半年咧，至到今年七月嘅時候咧，都冇消息。咁而且咧，佢收唔到呢個調查結果，亦都收唔到退款。咁佢就懷疑被騙啦。 哦，即係起碼都俾個報告嚟啊嘛，揾唔到都通知聲啊，大佬咁啊。 有冇話即係平時咪會問下你即係查成點啊？有冇去邊度揾啊咁樣嘅？咁佢又冇結果，咁亦都冇退款，咁佢就諗嚇，咁如果你次次都咁樣同人講，咁但係收咗錢你又唔做嘢。 咁都得嘅，系咪先？ 原来都多嘅海关发现就系、 是。佢呢度咧就冇讲多唔多，咁但系咧海关深入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咁佢一定系涉嫌违反咗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先啦，因为佢不成功不收费，而家佢又真系不成功啊嘛，咁但系又收咗钱，咁不过呢个案件咧就仍然喺度调查当中嘅，到底佢系有心去到唔做嘢啊，定抑或是系点样咧，都仲喺度揾紧嗰个因由嘅。咁不过话咧呢一间嘅侦探社咧已经营运咗几年，亦都有商业登记嘅，咁喺你嘅搜寻引擎咧亦都可以揾到佢嘅。咁不过我觉得最有趣嘅系咩咧？海关就话啦，原来香港咧坊间都有一啲志愿机构咧系免费提供呢一啲寻亲嘅服务嘅。咁我寻日又上网喺度即系八下啦。咁我第一个咧见到红十字会其实都有呢一个嘅免费嘅服务嘅，咁就可以揾呢啲机构去到寻求协助啦。好啦，讲翻呢一单案嘅受害人啦，佢真系好想揾翻佢嘅亲人，咁、而呢一间侦探社唔退款之余，咪耽误咗佢半年嘅，揾唔到啦。咁佢真系转移咧去揾一啲志愿机构咧，就去帮佢揾人啦。 唔系揾到系嘛？ 结果你估下系咩？ 真系揾到啦！ 编剧 揾到， 几耐揾到？ 好快。其实咧，而家咧所谓嘅揾人咧，可能一个礼拜。点解咧？你去一啲嗰啲分享平台上边咧，又或者你 share 出去，好快你就会 share 到全世界噶啦。 嗱，我俾少少基本资料你啊，佢失散咗咧超过二十年啊， 三日 啦，亲人。咁都三日， 三日 失散咗二十年，你连佢住边啊嗰啲都唔知。 三日有冇相啊？如果有相啊，差唔多啊。 我估未必啊。佢话咧两个月之内咧就成功帮佢揾翻啦，咁都但系都等佢开心啦，系啦。不过我都见其实都有几多人咧。去到即係可能成家立室嘅時候，某一個年紀咧，都會想揾翻自己細個失散咗嘅親人。我尋日本身就係睇緊一個電視節目，就係講呢一樣嘢啦。咁有啲就成功咁揾到啦，咁有啲咧就即係千方百計，好似阿鐘哥咁講，透過網上面咧，其實揾到好多蛛絲馬跡嘅，係啊，即係田土廳嘅一啲資料啊等等啊咁樣。咁啊，係咯，希望大家喺呢一個快樂嘅節日都可以同家人團團圆圆啦， 拖住身邊人啦，咪唔會走。走失咯，系啊，抱住佢，揽住佢， 揽实啲啊！系时间嚟到八点钟。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嘅法案签署惩罚。法案喺今个月十六号喺美国国会通过。华盛顿方面指称，北京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强制劳动，法案系美方行动嘅一部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回应时批评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和机构，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又指美方的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5点，升67点。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99，英鎊10.462，瑞士法郎8.492，澳元5.642，加元6.079，新西蘭元5.318，歐元8.836，每百日元對港元6.81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9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808.6美元，賣出1809.15美元。在天氣方面，一度雲雨帶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中反车噶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而家慢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早晨 ，Kimi 总啊，哦，平安夜愉快， 大家都话， 圣诞快乐啦，咁、快上啊，要用快上啊，股市快上快上，咁啊，恒指琴日都上， 俾、你就即系影响咗啲，系我讲快上噶， 系啊，唔紧要，我哋再补翻，我哋圣诞快上，恒指连升三个交易日啊，吓稳守23000点嘅关口，不过都升唔穿条十天线，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讲下啦，不过咧留住啊腾讯嘅题目。阿钟哥咧好多嘢同你发挥啊吓， 好中意佢啊， 好中意佢啊，我交俾 Dicky 讲讲宏观嘅大市走向先，唔该你。 喂，又好啫，嗱，先讲下外围美股寻日嘅表现先。咁啊，讲到呢、美国股市咧，其实我谂都即系大家都好习惯嘅，习以为常，耳熟能详嘅，就系、永远咧都系同我哋个香港股票市场咧，好似咧系冇乜关系咁样啦。咁當然啦，即係美股又再係慢慢咁啊升少少，升少少嗰只，咁其實已經咧，講緊 S&P 500指數咧已經係去到又去到再一次去到嘅歷史嘅高位啦嚇。咁、好啦，我哋嘅港股咧，亦都係繼續地咧係如常地咧就係、繼續係一個私人嘅狀態。當然我都大家都知道我講嘅邊個私人咧，就係獨條腿嗰只咧。好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希望係咪可以在明年咧咁？我仍然保留住呢一份希冀同埋盼望，始终我都会觉得呢个世界咧，股票市场就系咁噶啦，永远都系恐慌同亢奋嘅钟摆里面游走，冇永远都衰嘅股市噶，大家要俾少信心自己吓。咁、但系我哋个港股咧，即系问题多多咧，就真系咧有排讲，起码讲两三个钟。所以我今日就唔讲呢啲，即系唔系太开心嘅嘢啦。平安夜就平平安安啊，即系圣诞快上嗰只啦咁样。咁但系咧，你话而家呢一刻咁，当然头先阿欧就话系啦，腾讯呢个话题我哋一阵先倾，咁可以就唔讲呢个话题住。咁好啦，咁有啲咩影响股市，大家都知嘅啦，政策啦吓、中美嘅博弈啦，以至到咧就话企业嘅盈利嘅表现啦，仲有阵时失惊无神咧，即系有啲企业好曾经刀噶嘛，做咗啲嘢，咁啊呢啲咁嘅行为咧，亦都好影响即系成个市场气氛同埋股价嘅表现。咁所以一句讲晒啦，就即系话今年咧。就即係你話係咪黑天鵝，我都唔敢講啦。總之咧就充滿驚喜嘅股票市場，唔係驚佢會升嗰只驚起喎嚇，我就好想佢起，但係佢唔起嘅。而家咧就即係嗰個驚喜咧就係、純粹係嚟自於一啲咧就係、你意想不到、意料之外、估佢唔到嘅一啲嘅事件，例如咧就即係。有少少都要引落去下一個話題啦，因為呢個即係個今日重點，就好似即係騰訊日前宣布嘅一啲消息咧，即係咧前所未見，諗都諗唔到嘅，唔係講笑。 係咩？ 係啊， 嗱呢個真係好奇怪，我都想問阿 Dicky 嗱，今次呢個騰訊咧就話派息咧，就佢唔俾錢你啦，俾一股京東你，呢個運作同呢個有啲咩可以轉延一下咧，都拗曬頭。 啊，呢個操作咧就即係睇完之後咧，我都即係。等好多啲股民咧，有啲即係少少猛梗咗出嚟噶嗱，好啦，咁啊，等我都好簡單咁講下，即係呢件事咧，就是、騰訊早前咧都暗示過，好啦，派中期息啦，咁大家係擔心啦，會唔會即係代表佢嘅股份嘅增長已經係慢慢放慢咧？因為當你好多現金派咧，盈利增長就進入一個高原期，咁呢個即係我過去都有形容過，就即係話增長放慢，揾錢好多，咁但係咧市場俾嘅估值會低啲，咁啊影響個股價表現。好啦，殊不知咧，而家就唔係派現金，就派股份，又唔派佢。自己股份喎，都係人哋嗰啲股份喎，咁當然因為騰訊都係一間咧投資咗好多香港上市，甚至乎喺美國啊，呢個 Tesla 都有投資好多股份嘅，咁所以但係而家呢刻咧，佢就話要宣布派呢個京東嘅股份。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嗰、那個派嘅比例已經令到我會覺得，即係其實咧，我已經係唔係好記得我細個讀書嗰陣時嗰啲咩最大公倍數啊，咩公因數啊，嗰啲咁樣咧 ，HCF 嗰啲咁 樣，係啦，真係都唔知咩 M 啦嚇啦。總之咧，一句講曬就係21股嘅派一股。咁其實你係咪即係揾嚟搞咧？嗱，20又唔得嘅，係都要21嘅喎。 即係咪好多碎股咯？其實 Dicky 咁樣，如果揸喺手會唔會？ 就係咯，嗱，因為你點樣都除唔盡嘅，除咧除。除非你有21手啦，即系我哋计数学11都仲系啦，有21手啦，咁你就可以啱啱好咧就攞到齐头晒啦。咁、但否则咧，如果你有一手嘅腾讯咁讲啦，咁你就会有4股嘅京东，咁跟住剩翻嗰啲佢话会俾现金嚟嘅，冇问题。咁但系不嬲，你又知道碎股我哋香港处理咧又麻烦，因为碎股又喺碎股板度沽售啦，一般嚟讲股价有折让啦。嗱、当然我唔排除有啲人做生意就话嚟我度开户口咧，跟住咧又可以唔使折。又可以免利用，咁啊一定有啲人咁做 marketing 嘅谂到嘅， 但正常嘅碎股咧，當你沽時候咧，係個股價會有折讓嘅，亦都要係咧唔可以自動對盤去做。咁所以其實咧係構成咗好多問題同煩惱。咁我感覺係咩呢？就係好似咧係佢啊，即係講緊啊呢個京東咧，就係咧被分手啊而家。 呢 個又係好想攞阿雷神同阿力宏嗰啲嚟講啦。咁但係咧 告一段落啦，雷神讲咗琴日话我哋告一段落，唔再提呢个题目。 系啦，咁但系呢单嘢就仲未告一段落，所以我咧收回我比喻，我觉得并唔恰当。系啦，但系咧一句讲晒咧，就而家咧就真系有排玩呢单嘢啦。有首先咧几样嘢要注意，你系盈富基金咧，你揸咗鱼派嗰只又系呢一个所谓嘅成分股嚟噶，咁唔得噶噃，咁点啊？咁啊一系就攞咗个即掟啦吓，否则就攞现金啦。咁当然佢都讲咗，如果海外一啲即系股东，又或者系唔合资格股东，因为本身京东咧佢系第二上市，佢又唔系港股通，即系唔系沪港通、深港通，但系咧北水嗰啲朋友咧就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咧就买腾讯，买咗个腾讯咧佢派京东俾佢，佢又唔可以揸住只京东，你话几咁烦咧？即系咧，总之一句讲晒，冇嘢搵嘢搞吓，就搞咗好多嘅。即係煩惱同問題出嚟，咁而家呢刻咧就未解決。咁當然你話喂，咁你而家有嘢派，咁話就雖然都會除淨嚇，睇翻到時個價啦。咁但係你有嘢派，咁啊都係受歡迎嘅。咁啊，騰訊個股價就做好咯。咁京東俾人派落，重要喎。而家佢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咪自己買一個市場度咪配售咗成手貨佢，跟住你攞錢你咪現金派俾股東咯。最好就係咁樣啦，你就唔係嗱，唔係我訂噶，佢訂噶，你哋啲散户股民攞咗京東訂嘅就唔關我事。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呢一種，即係講得誇張少少啊，誇張啲啊，即係借刀殺人嗰種咁嘅感覺咯。我聖誕佳節唔應該講呢嘢嘅， 唔係啊，我聖誕節中意睇恐怖片㗎，不過希望。唔好血流成河啦！喂 ，Dicky， 嗱，讲开呢一个咧，真系想再深入讲多少少，因为咧市场人士咧都喺度谂紧，喂，今次派京东，下次会唔会派腾讯其他持股嘅一啲股份，包括快手啦、飞鱼科技啦、微盟啦等等等等，因为即系可能佢哋持20%，under 20%，咁都横掂都系啊，派埋出嚟啦，咁样会唔会掀起呢个派股风潮咧？呢个先系市场人士最担心，所以咧，琴日咧，即系3690美团点评啊、快手啦，嗰啲全部咧。都应声而跌，仲有只咧粤文集团好耐冇倾过啦，点睇啊 ？Dicky 系啦，真系你咁样粤文系嘛，即系粤文啊，粤新心嗰啲咁样 啦。 咁嗱，应该咁讲，我唔系讲笑嘅，我依刻认真嘅。即係大家發夢唔好咁早啦！你估佢真係開電堂咩？日日派股票，你唔好諗太多啦。 聖誕禮物啊嘛～ 佢現金都唔俾你啊！而家派一隻俾你就聖誕禮物，都真係喎。佢我諗佢真係當自己聖誕禮物咁，即係當自己聖誕老人嗰隻喎。嗱，我覺得咁，其實如果你話用呢個角度去講咧，你話將來佢會唔會繼續用呢個方式嚟派息咧？所謂嘅派息咧嚇，又加翻呢幾隻字先，你絕對唔可以排除。不過呢個好客觀嘅狀態就係話，佢唔會咁快又派俾你咯，啱先派完係咪啊？即係所以咧，喺未來嘅世界咧，即係而家就會發現咧，就係咦，有啲人咧派息咧係派人哋啲股份嘅，呢樣嘢咧即係都幾前所未見嘅 嚇、 真係唔係話乜嘢。咁所以我會覺得咁，即係受壓咧，其他嗰啲即係總之阿騰訊而家揸住，哇，其實都幾多下嘅喎。即係如果你話走去港交所網站咁撳咧。即係都喺香港上市公司，騰訊而家揸住嘅咧，都成十多未夠二十隻嘅嚇。咁即係簡單啲講，呢啲喺個名單裏邊，包括頭先阿 O 講咗啲名咧，即係嗰個股價尋日受壓咧，都係有理由咯，因為都驚佢成為下一隻噶嘛。不過我又會覺得下一隻咧又冇咁早嘅，咁所以咧個股價冇反映咗少少咧，反映咗少少啦。但係問題係。即係而家最麻煩係咁啦，即係騰訊關關騰，你又揸住佢，佢又揸住你，咁而家就會好驚係大家咧互相咧就都會係驚俾對方被分手嗰種狀態咧，就點都會影響股價。所以尋日呢個消息咧，除咗利好騰訊咧，其實係影響曬成個新經濟板塊，亦都影響埋咧呢一個科技指數啊。 係咁啊，阿 Dicky 喺我問你之前咧，就同你講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先啊，大家要留意住啊，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龍灣國際展望。 贸中心有车辆翻侧意外啊，慢线而家封闭嘅，非常挤塞，龙尾喺九龙货仓，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我手头上都有条问题想问阿 Dicky 嘅，咁啊头先嗰啲咁复杂嘅嘢咧，我都摆埋一边唔理住啦，系啦，都唔知道几时会被分手，系咪先？都系听天由命噶啦。嗱，咁我 讲呢啲，你好 fit， 我见到啲好靓嘅。 哎呀，多谢你啊！ 开心开心。 系啦，咁啊讲下啲憧憬嘅嘢啦，如果系咁啊，憧憬下咧嗰啲电能车啦，咁见到政策都推动呢啲新能源车，咁工信部就话将会启动呢个公共车辆电动化试点，开展呢个新能源车下乡。咁譬如比亚迪啊、小鹏汽车呢啲销售表现都好似几理想，咁啊大家系咪呢个时间值唔值得去到部署下咧？ 好似升翻啲，系好追翻个配股价，即系比亚迪系咪啊 ，Dicky？ 嗯。 哎呀，你咁样讲我点答好呢？啱啱两日前低位闹咗少少添。 哎呀，咁开心啦， 系问中咗，好开心， 开心开心。 即系都喺高位沽咗，都等咗，我都等咗好耐噶啦，都终于都忍唔住，啱啱有少少反弹上去就喐手。嗱，当然啦，我唔系话系好特别唱好佢，因为本人持有嘅关系啦。咁但系因为 Kitty 讲嗰个状态咧，其实都系工商部都几吻合嘅，因为过去呢段时间咧大家都知道有好多行业咧。其实即系踏入2022年咧，继续都会系受到政策嘅扶持同庇荫嘅。即系话新能源系绝对系其中一环。咁当然咧，新能源嘅电动车，又或者我哋讲紧新能源嘅发电咧，都会系。所以呢段时间，如果你即系揸咗发电咧，其实已经好劲噶啦吓，即系表现亦远胜个大市啦。你电动车咧，就真系都有啲波动性吓，因为始终喺外围，譬如话之前 Tesla 自己嘅股价都回翻，即系由高位计回咗两成几先至弹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正常嘅，始终呢个板块都升好多。咁但系如果你话喂，而家讲埋公车都要电咁样，咁如果你话申请开，即系譬如话生产开啊，唔系申请，成日都挂住申请啲辛苦嘛。咁生产开，譬如话有啲巴士啊，各样嘅呢一啲电动车生产商，当然包括比亚迪啦。咁我谂就点样都会有个憧憬喺度，即系始终政策系喺呢个行业里边个影响系最大嘅。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呢段时间甚至乎踏入出年咧，其实喺香港上市嘅几大嘅电动车生产商，即系总之有做 EV 噶啦，有卖紧噶啦，即系由即系最大嘅一哥比亚迪啊，到已经有车交有极客推出咗嘅吉利啊，到长城啊，到内美国嗰三间，有两间都香港上咗市嘅，即系简单啲讲，连埋美国嗰间小鹏未来理想啊，呢啲都系值得去留意同埋去即系慢慢去部署翻咯。呢个亦都系碰巧咁啱系我礼拜三专栏讲嘅内容啊，亦都提到工信部，咁啊日日都会有啲新嘅消息，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 啊。系啊，咁大家都睇下啦，系咪可以喺平安夜已经买咗份礼物啦？咁今日睇下股海嘅情况愿唔愿意啦？同 Dicky 讲声圣诞快乐先啦， 圣诞快乐 ，Dicky。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原来依家好得意噶，钟哥 咩啊？ 票房好咧，可以免费搭叮叮噶。 呢个真系我都觉得好奇怪，唔知点解会将呢两样嘢可以黐得埋。 系啊，挂钩咗 咩事啊？ 系啊，嗱，话说咧，即系香港票房啦，即系截至今日为止啦，应该 number one 就系梅艳芳噶啦，5000多万票房啊吓，咁啊实数自己上翻票房网站嗰度自己 check 翻啦。咁啊，为咗睇到大家香港人对呢部电影嘅支持，喂，你5000多万票房唔系讲笑噶，因为啱啱蜘蛛合咧先系冲咗5000票房以上嘅，咁当然你话今年埋单计数咧，应该截至31号咧，就应该系蜘蛛合会赢晒成个即系计埋系票房冠军嘅。咁但系华语片啦，或者计港产片啦，就系呢个梅艳芳嘅。咁啊，老板啊，江生咧都话：喂，多谢大家支持，12月30号咧，请全香港市民免费搭叮叮咁样系啦。咁啊，都系可能老板都有讲话，因为勾起咗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咁对于香港嚟讲咧，其中一个集体回忆咧，即系老中青三代都有嘅一个共鸣，而且现役又喺。就是 電車啦， 唔係啊！搭的士都係一個集體回憶嚟嘅，應該請大家免費搭的士。 我記得我細個搭的士係嗰啲有嚿嘢撳落去，跟住咩五蚊咁長 拉落嚟咁樣， 跟住跳字咁樣噶嘛。 呢個都係集體回憶嚟嘅喎。 我知啊，但係好難操作啊嘛。 所謂而家就冇啫，但係坐飛機都係一個集體回憶。我細個都喺啟德機場睇飛機㗎嘛， 啱啊， 一個集體回憶嚟。 但係個操作係比較困難啊嘛，係咪 我細個都好中意睇啲直升機咧，喺嗰啲酒店天台嗰度飛嚟飛去㗎。 你哋有冇入場睇梅艷芳先？ 唔係啦，咁多意見真係。 我問下啫，我幫阿江山問下，幫阿標哥問下先。 佢嗰個係咪會 避而不答？你睇呢兩個人，又話坐飛機又剩， 係咪有嗰啲咩條款細則咁樣㗎？係咪即係攞個憑票尾？ 佢有個日子嘅， 係12月30日。佢其實依家之前都有啲券商咧都請大家免費搭叮叮嘅，咁啊佢會用個布袋笠住嗰個嘟。八达通嗰个机嘅 ，no need do 啊， 仲系你好惊啊？用个布袋笠住做咩啊？系咪绑票啊？唔系，用个布袋笠住嗰个 do 嗰个位，咁你变咗上车嗰一刻咪唔使咯？落车先要，哎呀，真系搞乱晒。我记得电车系上车唔使拍卡嘅， 落 车 先 拍。 但系我住九龙区或者新界区就享用唔到啦，因为电车只系得喺港岛区。 系咪特登搭车去港岛区再搭免费叮叮咯？ 咁所以如果可以有的士送我哋去港岛区就好啦， 自己俾钱咯。做咩啫？ 其实都系俾大家 enjoy 下啫。之前咧嗰一日每一日免费交通日嘅， 哇！嗰日就真系 虚 冚 到， 好虚冚系咪 啊？ 有啲朋友咧话， 我嗰日搭地铁出呢一个中环，好开心。 系啊，开心啊吓！咁啊， 哇！我见到东汇城嗰度咧，即系东涌站， 平时冇人去嘅， 哇！ 而家全部人， 即系水泄不通。 唔系上红叶系最劲，好似 系啊系啊， 因为上红叶成条路都系唔需要咩嘅。但系更加多朋友咧有个点子出嚟话，从来未坐过头等卡噶东铁线。 哦，头等都系免费嘅， 咁你成 个 车都免费。 咦，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我都冇谂过添， 我真系冇谂过。 所以话咧。唔好咁講，冇話蝕嘅。 唔係我哋唔熟悉啫， 係啊，總有人要包底嘅，咁啊包底嗰陣就蝕啦。你冇坐到呢個頭等卡唔係蝕嘅，你冇 maximize 即係冇極大化你嘅利潤啫。老實講，不過啊，香港人都幾醒嘅。我哋喺度諗緊去最遠嘅路程，有啲人咧最近，但係人生未試過搭頭等卡，跟住就坐咗頭等車卡咯。我都未坐過頭等車卡， 嗰日都 應該 坐過。 你都坐過， 都係企位嘅啫。嗰日咁樣， 頭等就冇企位噶嘛， 冇噶，係啊，唔俾企位嘅頭等係。 咦，車喎，東鐵喎， 可以企， 可以企㗎。 但係正常你俾錢又唔會企啫。即係如果你企，你不如企翻喺隔離嗰卡。 我有少個繁忙時間係逼到咧，我唯有入呢個頭等嘅，都係企，不過企得舒服啲。 係咯， 我未試過坐啊，睇下次有冇機會又免費搭呢個東鐵嘅時候可以試下佢 啦。今次搭咗叮叮先啦，係啊，一齊揾翻個集體回憶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4日是一年的第35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7日。1818年12月24日，由奥地利一所小学的校长作曲，一位神父填词的圣诞颂歌《平安夜》（Silent Night）。首次在奥地利欧本多夫当地的圣尼古拉教堂演出，原曲受当地乡间音乐影响，旋律类似奥地利民间音乐和乐德儿歌。平安夜已知被翻译成世界上超过40多种语言，是最流行的圣诞歌曲。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歌词开首为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中文歌词部分，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12月24号出生的朋友善于梳理人生，可以将事情处理得井然有序，灵感和直觉比较强烈，容易对情绪起伏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平安夜会不会容易令你产生平静的感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一年的12月24号，我们希望是一个平安夜，

開始之前咧，先問啊 Kitty 一個問題先。 係。 如果你去一個晚宴啊，咁啊要著得即叫做要隆重少少嘅。 係。 咁你會選擇咗一件衫啦。 嗯。 咁你會選擇款式之外，一定會選擇顏色嘅。 係。 你會揀乜嘢顏色？ 我會揀嗱，如果唔係人哋嘅婚禮咧，我通常都會揀白色嘅，因為人哋嘅婚禮就你冇理由著白色啦，即係主角著噶嘛。咁但係通常我覺得白色係穩陣嘅。 如果唔係一個婚宴，即係純粹。一个 party， 我会拣白色啊， 都会拣白色。 系啊，因为白色咧着得个人会即 精神啲， 精神啲，打咗灯咁样。 咁点解你唔会拣譬如再鲜色啲，譬如红色啊、黄色啊咁样？ 哦，咁我咁样太抢， 抢果龙 系啊系。 点解你惊会抢咗咧？ 咁我又唔需要聚焦点啊，系啊，白色都靓啊。 正话 Kitty 就讲咗个重点啦。如果拣红色呢啲咁样啊， 会 抢咗，成为目光嘅焦点。 系 咁系就系因为唔关乎于件衫嘅款式问题，系关乎颜色嘅问题咯。咁呢个咧，其实之前咧都曾经有一个美国嘅心理学家艾比卡利奇咧就曾经讲过，佢做咗个研究，佢就话原来男性啊喺一啲聚会里边。好容易俾一啲紅色嘅嘢吸引。 這個我有聽過。 嗯， 嗱，所以我唔係去嗰啲咧，我單獨約會咧就著紅色。 哦，你都中意著紅色衫嘅咩？ 即係單獨約會你就著紅色。 如果鮮色嘅話咧，即係撇除咗黑白灰嗰啲啦。如果鮮色咧，我係會揀紅色嘅，即係咁多種顏色裏邊，我覺得我自己個膚色係襯啲嘅，或者著咗上去，因為嗰個人。都有襯嘅顏色，即 係 除咗你嗰個心理狀態之外咧，你自己著得好唔好睇？譬如黃色咧，其實好蝦人著嘅，尤其是即係亞洲人比較黃皮膚咁樣啦，咁就會顯得更加黃啊。咁所以紅色咧係有紅粉飛飛嘅效果嘅。 所以咧，艾比卡利奇咧就話，男人咧去到一啲聚會裏邊就會容易俾紅色嘅嘢吸引啦，而激發佢哋追求嘅慾望。 哦，追求嘅慾望。 如果你今日就著紅色啦，係嘛？ 咪今日聖誕啊！ 系喎，咦，我都有紅色頸巾，特登。 聖誕嘛，我有紅色嘅嘢，不過唔話俾你。 唔好露出嚟啦，係啦。 有幾張紅底咁樣攞出嚟咁樣。 唔係，我話啲利是啫。 咁所以咧，如果女士去啲聚會，你見到佢著紅色衫咧，就會特別都有啲異性，即係男性咧喺佢身邊。 我想講我哋濕疹啫，我哋濕疹紅卜卜。 咁紅啊！ 好啦，調翻轉頭，如果係紅色就係吸引人哋追求啊。其實，譬如舉個例，譬如藍色咧，就會有一種平靜同埋智慧嘅感覺。 系啊，你留意一下，我全身都要蓝色噶， 所以咧，你有冇留意？ 你都系，我跟你着衫啊。其实， 譬如点解一啲比较专业啲嘅一啲产品嘅品牌嗰个 logo 系 都系用蓝色 嘅， 即系譬如嗰个电话，即系唔系生果嗰个苹果个电话，另外嗰只啦，蓝色啦，譬如话有啲嗰啲晶体处理器嗰个 logo 蓝色啦，就系俾人有一种智慧型嘅感觉咯。 嗱， 另外咧，正话讲到黄色咧，原来红色同埋黄色咧，呢两只色一沟埋，即系唔系话捞埋啊，系摆埋一齐嘅话咧，就系最引起人哋一啲注目嘅。 哦，快餐店咯， 就 系 啦。 不过而家佢哋都转咗黑色啦，好多。 吓，转咗黑色？点解？ 唔系嗰个 专业啲啊嘛， 个字就系黄色，但系佢嗰啲底色啊，或者其他成个铺头咧就由黑咗啦嘛。 专业啲， 红色、黄色咧就会好多食品嘅 logo 咧，好中意用嘅，譬如嗰间汉堡包啦、 茄汁啦、 快餐店啦，或者嗰个pizza 啦， 仲有个芝士饼啦， 芝士饼啦，或者个食炸鸡啦，里边一定有红色同黄色嘅组合嘅，就令到你引起个食欲啊嘛。 最抢眼。 佢一个例子好有趣，佢话你食一只热狗，你一只普通嘅热狗，如果譬如港式嘅食热狗啊，都系一个面包一条肠啦。点解好似争咁少少咧？ 嗰啲黄色嘅酱啊， 就 系 啦， 青瓜同埋芥辣酱。 所以点解喺外地你食热狗咧，通常会落茄汁，然之后再落芥辣，就因为红色同黄色可以引起你好强烈嘅食欲， 色香味啊， 色香味。 唔怪之佢三色蕉成日都出现啦，即系啲咕噜肉咧，冇咗三色蕉，好似冇咁靓咁。 就系啦，即系见到好似嗰啲你明明唔食嘅，但系你就好想 佢喺度， 佢喺度咁样，就引起你食欲啊嘛。 系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講下顏色同性格。 嗯， 咁所謂嘅顏色與性格咧，其實最早期1947年嘅時候咧，就由一個瑞士嘅心理學家 Max Lucia， 好似後邊嘅事我唔係太識讀 Max 啊，佢就係研究同發明出嚟嘅。咁呢個簡單地，我今日揀咗幾種顏色，你哋先揀咗先。嗱，睇下陣間會講一講究竟呢啲顏色係屬於啲咩嘅屬性啊？ 好啊， 紅色、藍色、紫色、綠色、黃色。啡色、灰色，嗱呢七隻顏色里边，你哋中意边一种颜色啊？ 红色、蓝色、紫色、绿色、黄色、啡色、灰色。 我唔系中意，我得两种颜色我会拣啊，不如去到我就会拣啡色同埋蓝色系我最会拣。 我就系拣啡色同蓝色，你记住啦。 系啊， 阿 Kitty 咧 可以拣两只噶。 你都贪心啲咯，有乜所谓啊？圣诞节啊嘛。 我会拣蓝色同埋灰色咯。 系啊，蓝色同灰色。好啦，咁跟住睇下究竟每一种颜色佢哋嘅属性系点样，或者佢哋个性格啊。如果你系拣红色，觉得代表到自己嘅。咁呢个颜色属性咧，就系包括咗有自信啦、权力、欲望、热情、能量。 哦， 咁如果佢嘅 我哋都冇权力啦，冇热情同埋冇欲望啊，Kitty 啊， 可能相对少啲啫。 个性格特质就系外向型啦，亦都唔介意别人知道你嘅感受啦，积极奋斗啦，行动力强啦，有冒险精神。咁但系都有缺点噶嘛。咁而缺点咧就系比较自我中心，做事比较冲动嘅。呢个就系红色。 红色。 好，蓝色啦，蓝色。 我哋仲唔系冷静？蓝色。 阿欧有拣啦，阿 Kitty 有拣系嘛？呢啲系咪拣蓝色？ 系啊，蓝色同灰色我拣。 颜色属性，信任好嘢啊！ 系啊， 专业 系， 同埋冷静嘅好嘢啊！ 系啊， 性格特质倾向于系一个有秩序嘅人，希望咧附近嘅环境都系趋向于稳定，做事有原则，信念强，诚信高，同埋有。令到其他人咧都会好想去依附你哋嘅感觉嘅， 都啱啊！我哋都好稳定嘅输出啦，日日准时翻嚟做实 验，系啊， 已经见到我哋稳定嘅输出啦， 系啊。咁而你哋通过，你哋通过去帮其他人，自己都会攞到满足感嘅。 你都系啊，喂，其实你都中意蓝色， 我中意蓝色噶，系啊。咁但都有性格缺点嘅， 系 啦，比较呆板。 哦，外版唔紧要， 外版到点样咧？有啲社交障碍添嘅。 我系，其实我礼拜六日唔出街乜滞噶。 我都系，唔对住出面啲人，我都 唔知啊。 你都系， 唔知讲咩。 你都系，唔做访问你都唔讲嘢，唔做访问你都唔讲嘢。 其实其实有唔少人都系，即系如果你嘅工作系需要讲嘢咧，只不过系因为你嘅工作啫嘛。即系好多人要，喂，你出到嚟，你应该讲嘢好特别啊。 穿花蝴蝶，搔搔不停快咁样，其实根本就唔系你工作需要啫嘛。 我都系搵两餐啫。你嗰个系天生系咁嘅咩？ 讲埋其他颜色，可能有啲朋友拣咗，譬如紫色咧，紫色就厉害啦。佢嘅颜色属性系权威，因为以前嘅紫色只系得 皇权啊，皇权 可以用啊嘛。 贵族、浪漫、优雅，佢嘅性格特质咧就系、是、喂，但系呢啲人咧情绪好难捉嘅，即系比较飘忽、多愁善感，咁啊中意天马行空嘅事情，对艺术比较有天分嘅。而性格缺陷咧就系、是、缺点啦，唔好话缺陷啦。系情绪唔稳定咯，心理嗰方面唔系咁成熟，咁亦都唔系咁实际，咁同埋佢嘅情欲欲望较高嘅呢一类型。如果你拣绿色嘅朋友咧，颜色属性就系意志力、防御、毅力同埋控制，咁性格特质忍耐力强啦，管理能力高，咁而时间管理亦都好嘅。缺点咧就系太过坚守自己嘅想法，变得固执。好，讲埋个黄色，跟住到你哋。 黄色系我最唔中意嘅颜色。 哦，最唔中意啊， 系咩？ 但 系黄色，我唔知点解。 我礼拜六日去咗个跑步比赛咧，佢系嗰个小黄人啊，即系嗰个坏蛋掌门人嗰个公仔咧，跟住全场啲人都着晒黄色衫噶嘛，我觉得几得意，有一种喜悦嘅感觉。 因为黄色咧个性格属性咧，颜色属性就系比较活跃， 抱 负期望，而佢嘅特质咧就系。中意展示自己個性啦，同埋希望同人哋分享自己嘅快樂嘅，咁呢個好啦。 開心仔， 由於過分樂觀啊，所以咧好容易會忽略一啲細節嘅， 粗心大意，粗枝大葉啊。 啡色啊 ，Kitty 有揀， 阿媽 O 有揀，啡色顏色屬性可靠、親切、忠誠，性格特質善於處理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俾人一種可靠嘅感覺，腳踏實地，注重實用性。 系啊，好 好 系 你， 系你，好系我。因为 有冇话多数做股票啊咁样？ 冇啊，呢个唔讲呢个。 咩多数做股票啫？你啲股票都有呃人啦。我跟人嘅，唔系跟行业噶。 下个礼拜讲关于点样拣职业咧，即 系 有一个系拣职业。下个礼拜讲。咁但系呢个啱你啦。性格缺点系乜嘢咧？ 有咩缺陷？ 但我头先讲咁多好处冇啱啊，性格缺点咧， 俾人 啱你。 头先嗰个一啲啦，系啊。 俾人一种。 老氣橫秋嘅感覺， 即係、你認咗佢啦。 唔係 OK 啊，我覺得 經常都話佢係講嘢咁老嘅，你點解？ 咪啱咯，我同你即係雖然唔係同年紀，但係 你小心啲講嘢， 我哋交流得好好啊。 唔係啱咯，同你咁樣。 我調轉咗啊嘛， 你嗰個停頓位冇咁擺喎。 同你繼續傾，咪講笑講笑。 我哋等等先啦，同大家講翻認真啊，特別交通消息一則：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有車輛翻側意外。慢线而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喺九龙面粉厂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 我澄清 咩啊？ 你昨天讲圣诞快乐啊，讲麦加得我一个应到啊，老老实实，你冇预备底下，你一嚟麦加得我一个可以答得到嘴，唔系呢啲系历年啊， 系啊，你可以睇翻啲旧片噶嘛， 睇翻旧片，我中意啲旧嘅嘢。 Kitty， 就算你嗰阵时未出世，你都可以攞翻啲旧片出嚟睇噶嘛。 我系唔系嘛？即系只不过我中意嘅，你唔中意啫。 好，讲埋 Kitty 呢个先，灰色你又拣啦， 灰色， 灰色嘅颜色熟悉，话出嚟，你睇下啱唔啱你啊？中立。冇乜任何倾向， 中立好啊， 性格特质冇强烈嘅站边心态。 哦，呢条真喎， 系真系似你啊！喜欢游走喺嗰啲即系嗰啲 boundary 喺嗰啲边界嗰度行嚟行去， 唔 好入去， 唔好搞我。 中意自由，唔喜欢俾人归类。 系 系， 我唔知噶，我唔识噶。 性格缺点， 就系冇主见。 性格缺点， 冇主见， 自我中心。 咦，竟然系咁？ 系啊，唔在乎其他人感受。 系。 我觉得系，对其他人又不是很感兴趣， 系 优柔寡断，同埋比较偏向于中意依赖其他人嘅。 咦，咁特别嘅，自我中心，但又中意依赖其他人嘅。 嗯，咁呢个就是佢嘅性格， 就系矛盾啦， 矛盾咁样啦。咁睇下啱唔啱你自己决定啦。不过呢个都是一个统计嚟嘅。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禁？最清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圣诞节源于欧洲，在欧洲有几个不同的国家，挪威、捷克和乌克兰一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圣诞文化的，到底是什么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讲下挪威人，平安夜原来对他们来讲是邪恶幽灵和女巫降临的夜晚，因此挪威人会在当晚睡觉之前将扫把收埋他先。他们认为收埋了扫把，女巫就会失去了他自己的交通工具，没有了他就没办法来到你家，去到破坏这么好的圣诞节夜晚。至于乌克兰人就喜欢在圣诞树上面挂一只人造蜘蛛和蜘蛛网的，喂，万圣节咩？不是的，这样他们认为会在一年里面带给自己好运的。这个的传统源于古老的故事，当地传说说有一个贫穷的妈妈没办法为自己的圣诞树好好装饰，在圣诞节的早晨的时候，她竟然间发现一只蜘蛛在圣诞树上面结了好漂亮的蜘蛛网，在加上阳光照射底下闪闪发亮，自此以后好运就伴随着这位的妈妈了。另外在捷克，当平安夜到来的时候，还未有男朋友或者结婚对象的少女就会背着自己家的门站好，做什么呢？然后将一只鞋放在膊头上面，将它推下去，如果这只鞋跌落地下的时候，脚趾的位置指向门口的话，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将会在一年之内找到自己满意的老公的。 入港铁咧唔好冲闸啊！近排呢个 哦系啊， 睇到， 我好少睇呢啲片，我都睇到你就话呢条片真系好热， 要钟哥回应一下，你有咩劝诫啊？对于一众嘅香港女士 哦，经一事长一智咯，真系唔好，即系我近期都经常搭港铁啊嘛，咁我就话。點解要衝得咁辛苦？ 嗯，好快啊，幾分鐘一班。 我已經聽咗你，梁榮忠衝，就係衝一入閘啊！ 你講一講嗰條片係做咩先？ 嗰條片好簡單嘅啫，就係有個女士有個三萬幾蚊嘅包包夾住咗，跟住咧就喺過程之中，第一危險啦，第二就發倒曬個包包入邊啲嘢出嚟啦。啊，好嘢喎！嗰個包包又冇難度嘅喎，即係過咗一個站之後咁樣，咁 即係抵買啊嘛！ 三萬幾蚊， 唔係啊，有啲朋友話啊，呢個 C 字頭嘅品牌做营销添啊，即系究竟系咪狮子楼品牌广告嚟啊，大佬啊！ 因为佢到嗰条片咧，就系嗰、那个嗰、那个人就喺个车里边啦，条带都入咗个车里。 唔系咁，你望都望个人喺个车里边，个人喺个车外边就麻烦好多。 咁呢个都系一个安全意识嚟嘅，即系话嗰个门未必可以感应到咁幼嘅嗰条带，嗰、那个包咧就喺个车门外边。 你咪以为有嘢摄住到门，到门就会弹翻开先啦。 系啊， 我平时啲嘢都粗啲嘅，冇咁幼嘅，所以会弹翻开嘅，我深信。 好快講一個經歷咧，就係最近搭港鐵咧，咁又喺繁忙時間裏邊咧，咁啊已經好逼啦。咁我啱啱入到去，就企咗喺門邊啦。到門就嚟閂嘅時候，我見到一個身形龐大嘅女士啊，即係唔係一個歧視啊，就係真係個一個畫面。佢衝埋嚟，佢哋要入閘，到門就嚟閂，真係俾佢衝到入嚟。 我衝到， 衝到入嚟，跟住後邊啲人咪一齊跌咯。 真係跌到啊！ 冇，但大家我就其中一個啦，即係俾佢一衝入嚟嘅時候，咪俾佢拱拱一拱咧，就拱到大家褪一步咯，步步步，即係俾佢入咗嚟。 退一步開闊天。港鐵咧最怕咧，我都係嗰啲成日以為自己係最後踏入車廂嘅人。喂，你入到去，咁啊個個都趕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叫你衝閘啊？即係個個入去嘅時候，你都應該褪前啲啊！永遠自己入咗去咧，好似後面冇人咁樣噶咯喎。 廣播，請移向車廂中間。 係咯。 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之前收到中交通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由粉丝变成电影女主角，王静觉得九把刀是一个怎样的导演？ 月老里面有看到他一些比较温情跟温柔的一面吧，不是对我啦，但是对柯震东，有时候不小心侧耳听到一些他们彼此的悄悄话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原来温柔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两个男生之间的友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六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就业数据咧符合预期啊，加上有研究指咧新冠病毒咧引致嘅住院率咧不高啊，美股咧继续做好啊，三大指数咧连升三个交易日啦，道指升196点，标普500指数咧升29点啊，创收市新高啊，纳斯达克指数都升131点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累升咗1.6%、2.3%同埋3.2% 就下咁啊，留意翻啊，咁啊，美股咧即系今晚都会休市啦，咁所以要留意啦。美股咧已经渐渐啊接近所谓嘅圣诞老人升市效应，乜嘢嚟噶？通常咧就系指啊，每年咧最后五个交易日同埋咧新年嘅第一、二个交易日咧出现嘅升市，咁啊，圣诞老人来了，大众开心哈哈笑，咁啊，希望咧港股都哈哈笑啊，咁多位听众圣诞快乐。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咦，今日系平安夜， 系啊， 圣诞吓、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啦、 啊。系啦、啊，姑勿论咧，大家有冇宗教信仰都好啦，都希望咧尽量系一个平安吓，同埋普天同庆嘅日子啦。 系 啊，咁啊，好多时去到年底咧，都望翻转头噶。咁啊，香港啊，讲翻过往嗰两年咧，咁 大部分人都會懂得講嘅兩大嘅問題啦，一個社會運動，一個咧就疫情啦。咁啊，社會運動暫時我都見到已經似乎過一段落啦，亦都有啲選舉做咗啦。咁來年咧，估物論咧，大家個政見點樣都好啦，咁希望咧都係一個目標嚇、啊，為香港好，咁啊去做好啲嘢啦。咁疫情咧都希望受到控制啦，咁樣啊，希望joy to the world 嘅 joy 咧係英文唔係中文。不過咧，有啲行業咧真係有啲少少災難喎、咁啱見到你有啲工業意外又發生咗啦嚇，咁啊涉及咧係人命嘅。 咁 好多時一啲人就話：，唉，又有呢啲工業意外咧，就會批評一啲法律咧、法例咧係咪唔夠嚴啦？即係應該罰重啲咁嘅樣啊。咁當然啦，懲罰如果高啲咧，可能就令到啲人咧犯罪嘅傾向係低啲啊。咁但係唔係一度咧係必然咧嘅唯一嘅獨步單方可以醫治到呢個問題嘅。淨係譬如講下嚇、即係判刑啦，最重一般嚟講就死刑啦。咁但係香港梗係冇啦嚇。咁亦都要睇翻有啲國家，甚至無咁文明啊，叫做美國啦。咁佢好多個州份咧，依然仲係有死刑嘅。咁但係唔係有呢個刑罰咧，啲人就唔再去犯罪，甚至無可以揭止啊，減少咗咧嚇，即係呢啲謀殺啊，一級好、二級好嘅罪行嘅數字咧，唔、一定嘅喎。咁所以如果你講翻係工業意外咧，我會咁睇咧。咁過往其實咧，我哋見到勞工處都好多時咧，去告一啲咁嘅工業嘅機構啦、工程嘅、無論啲工程係政府啊定私人咧，如果大家少少留意咧，好多時都係判咗出去俾人哋做嘅。咁啊嗰個總承建商咧、那個 main contractor 咧，就一般叫做大判啦。咁大判咧就唔係識曬做曬所有嘢噶嘛， 都要再判出去俾人做。 係啦，即使你屋企啊想裝下修咧，咁嗰個判頭嚟到咧，同你講好價錢咧，咁佢可能識水泥，未必識木板嗰啲嘢。 電工都揾第二個做啦。 係啦，咁啊一樣咁嘅道理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哋會判落去嘅。咁佢main contractor 下低就會有 sub contractor 啦。咁再落去咧，真係叫 sub contractor 嘅。 係。 咁所以啲十咁嘅樣係英文嚟嘅，係啦嚇。嘅 contractors 咧係會施工嘅。咁但係往往有時候呢啲工業嘅事件啊出現咧，就未必係個 main con 啊，即係嗰個大判咧去做嘅。大判就判咗出去嘅啦嚇。落去下低咧，佢哋咁數就係二判啦，咩三沙啊咁嘅樣判落去。好啦。問題咧，而家嘅法例就係，即使個別嘅嚇十幾多十都好啦，嗰、那個 contractors 佢哋做嘢嘅時候咧，啊釘板啊乜嘢出咗問題咧，而家嘅法律咧就箍到咧嚇、即係一般法律界人士都認同咧，就個 main con 咧係走唔甩噶啦，即係佢一定要負責嘅。咁啊，差唔多啦。總之你阿頭有大食大咧，就唔該你確保啊，個字眼啊，確保 ensure 啊，下低呢啲人咧係做啱嘢噶啦，咁佢哋做錯咧，即使你係冇乜嘢嚇行為咧，係做咗唔啱咧，佢都要負責嘅。咁自不然咧，喺刑事上咧，嗰啲傳票告入咗個 main con 嘅時候咧，咁一般嚟講咧，保險咧就一定要賠嘅啦。因為個責任上冇得拗嘅啦嘛，最多你拗即係話賠幾多錢咁嘅樣。咁所以你話如果係要確保嗰啲工業嘅意外減低咧，當然嗰啲工業權益嗰啲會社啊，嗰啲機即係嗰啲團體咧，就會有好多辦法嘅。佢哋行內人士，不過我呢個門外看去睇咧，好多時就係我見到啊，點解有呢啲東西會都仲係避免唔到咧嚇？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哋啲文化咯。各位即係工業界啲大佬就自己啊，唔好理我哋門外看啦，你自己閂埋門自己傾下睇係咪？ 最緊要都係安全至上啦。但係 係咁，但係有時候去到嘅時候，可能阿大師傅又覺得咁，咁亦都有當然有個別工人咧就覺得呢個大師傅咁講未必啱咁嚇。咁但係即係有時候好似嗰啲嚇電視廣告咁，真係一秒半秒唔小心咧，係嗰個後果係真係堪虞嘅。咁但係點解會係掂到呢類咁嘅工業嘅案件咧？係咁就因為好多時做啲刑事案咧，啲傳票咧就我哋叫做 departmental summons 啊，就係、是除咗咧係話啲咩殺人放火啊、打家劫舍嗰啲所謂hard crime 嗰啲係一般警察啊去做嗰啲啦，之外咧有個別嘅部門咧都有唔同嘅呢啲咁嘅刑事檢控嘅，咁譬如簡單講就係海事處咁。告乜嘢咧？抄牌 咁你平時你見到就是、街邊咧就見到啲警察啊，或者啲交通督導員抄牌啫、 違例泊車嗰啲啦。 係啦，咁我有條路上咪畫住條線咧，咁啊知道嚇有冇違例啊？ 嗯，又知道有冇入標啊咁啦。 係咯，咁但咧海嗰度嚇，即係黑舟求劍啊嘛，啊點知道佢有冇泊過界咧？咁啊靠乜嘢咧嚇？咁啊做下呢啲案件先知，咦原來真係用呢啲係咪叫 GPS 啊？ 哦， 係咯，用呢啲星嚟定位嘅喎、咁當然試過呢又係啲被告呢又唔揾律師啊，又喺度嘈啊，又話呢係所有嘢呢都爭議咁樣。咁控方呢就需要證明呢嗰啲器材啊儀器呢係要準確。都幾得意嘅，有機會先慢慢長談啦。 不過我又有啲好奇喎，話曬呢如果你喺陸地上面呢就唔會俾風吹喐架車啦。但如果泊咗喺岸呢分分鐘會唔會真係俾風吹喐咗隻船過咗一尺半尺咁樣㗎。 一尺半尺呢就睇一個調查人員係點啦。通常嚟講他们都是步在附近 看住的 拿住个录影机都拍了一段时间的其实讲开又讲就不要只是海上试过陆地呢试过就见到一条黄线画出来咁啊，梗系警察先生照抄牌啦。不过试过有位大律师咧，佢就睇翻，咦，点解嗰树系禁区咧？咁啊查宪报，因为经宪报刊登咧，就边个地方属于禁区唔拍得车，24小时啊，12小时咁啊嘛。咦，佢发觉原来又有嗰个游长咗。即系其实喺法律上咧，就并非禁区嚟嘅。 只不过游错咗啫。 系咯，咁都俾佢打得甩不过呢位大律师冇执业咯，做咗法官咯。咁类似嘅呢啲咁嘅所谓 departmental summons 即系部门嘅传票咧，仲有好多多姿多彩嘅，如龙珠啊，即系先知道咧，原来有时候谂下点样证明咧嗰只酒里边真系有啲稀有啊，即系受保护动物咧咁。唔通真系要揾个 lab 去验下？ 唔系咁样嘅咩？ 吓、系啊，我以前就系、咁，但系原来法律咧有个好方便嘅条款嘅， 系 就任何咧吓啲产品声称啊，即系话自己 purported 咧系有呢只嘢咧，当佢系喺法律上 哦， 咁你自己慢慢拆解啦，咁就明白点解细细个时咧好多时见到某啲产品又话自己有虎骨啊，又唔知乜乜嘢啊，水底咩嘢啊，而家全部加咗个标字，商标嚟嘅啫， 个名叫做系咁啫， 呢个标字啊重要啦，真系加落去啊，咁所以就各个部门都系学到嘢嘅啊，咁另外咧近日唔系啱啱咦嗰、那个叫做世界贸易嗰啲咧啲大厦都有啲风险嘅真系，咁火灾啦，咁暂时咧即系见到报章好初步嘅报。度咧就好似话咧警钟又唔响啊，消防系统好似啊被关闭， 好多嘢失灵咁啦，总之就 咁又处理过呢啲消防处嘅案件啦，咁样咁啊平时我哋去啲大厦咧，咪见到行过有啲红色嘅箱仔啊，又玻璃啊， 系有啲消防喉喺里面啫嘛， 水喉头啊，咁有啲细细个，有啲大大个，咁你见就见到啦咁啊即系好似以前有套电影啊，福尔摩斯话咧 ，You see it but you didn't observe， 即系见。见到一帮冇留意，究竟 系唔知识唔识用、啊？ 点用嘅咧？咁嘅样咁原来咧，问下啲消防处嘅呢啲同事咧，就有好多介绍嘅咁原来最简单咧就系、我哋消一个大厦里边咧有水嘅、有水喉啊嚟救火嘅。啲水又点嚟嘅咧？咁里边啲泵啊点咧？有时经常住中途泵啊嘛，咩意思咧？咁原来咧。即使是無論是萬丈高樓從地起起到咁高，咁要有事大家嚟事要救火咧，啲水係一定係儲定喺度嘅。 係 咁平時大家都知天台有水箱嘅。咁原來一個係消防水箱嚟嘅喎，家具就梗係準確性咧，就如果你訪問消防處嘅職員咧，就更加清晰啦。不過我就喺個案件裏邊咧學習嘅。好啦，咁平時就好似啲街喉咁啦，街上嗰啲水咧就扯到上去天台，咁然之後咧有乜事咧，就喺天台個水箱咧就放啲水落嚟咧，就借助呢個萬有引力咧就啲水壓咧就可以射水啦。好啦，一層樓咧就100層咁高嘅，咁地下就梗係冇問題啦，嗰啲水。咁但系问题，如果99楼着火又点算咧？咁咁佢哋就要靠一个咧喺中途啊，大厦可能中间位置啊，咁 另外呢又用電的泵、就加返啲壓。咁所以佢哋消防處就要確保呢啲消防系統呢24小時呢佢做都要係即係經常係保持得有效嘅。咁亦都咪見到有時喺牆邊呢有啲好細細個，大概兩英寸乘兩英寸咁嘅白色嘅有塊玻璃仔嘅咧，原來嗰只嘢叫消防禁手啊，係啊，咁點解會係禁手我唔知啊，不過就你見到好耐以前咧，千祈唔好認為自己知啦，你咁後生睇過一個政府廣告咧，咪有位女士除個高踭鞋出嚟，剝爛咗個玻璃仔。跟住就響鐘嘅、就係呢個消防禁手啦。 哦，即係緊急嘅時候就攞嚟求救用嘅。 如果一著咗之後咧，個裏邊咧，譬如側跟嗰啲消防喉啊，嗰啲咁嘅馬達咧就會著嘅。咁、當然最重要咧就是、個警報器會響啦。咁、但係咧呢啲電子系統咧，亦都有個 control room 咧，有個控制室。咁、有時候佢哋要嚟維修咧，咩即係週年嘅保養咧，咁啊暫時會關閉咗嘅。 哦，係啊。 嚇！但關閉完之後咧，一定要開著翻噶嘛。咁、試過就啲大廈咧，唔知邊個多手啦。咁嗰個電子系統咧個掣咧又冇開翻。咁、另外咧，仲有個中途泵咧，裏邊嗰啲咁嘅扭扭令嗰啲咁嘅去开水喉嗰个掣咧，亦都咧系闩咗。 系 咁，所以咁啱得咁巧，有一次咧，有某一个住户咧，佢就衰啦，打算自己又想自杀喎。不过半途咧又改变主意，但系已经点着咗火。咁于是就有火灾啦。咁、但系问题嗰个系统咧唔着。 系 警钟又唔着。咁事后消防人员去到救完火之后呢，查完之后咪起诉嗰个大厦囉。但你知道而家都写大厦都有业主立案法团㗎。咁佢告呢就会告个法团啦。咁大家法团呢係俾人哋罚啦。或者将来有民事诉讼嘅时候呢，所有嘅住户呢都要负担返嗰啲咁嘅费用嘅。同埋呢嗰啲罚款啊以至赔偿。咁所以其实每一户每一家呢都要留意啦。咁趁住圣诞节大家开心嘅时间呢都要居安思危、大家保障下个家园啦。 係呀、即係罚钱都事小，人命关天就事大呀。 梗係啦，你见到呢啲新闻就大家都唔开心㗎嘛。咁、希望真係保持唔知一晚平安夜成年呢都咁平安。 冇错，祝你圣诞快乐啦，大众威。今朝早唔该晒你。 唔该 Barbie， 大家今话 ,thank you, 拜拜。 就嚟圣诞，想要乜嘢礼物啊 ？Kitty， 我已经收到啦。 咁啱嘅，我都俾咗小白。 收到收到，多谢芭比。 最好嘅圣诞礼物， 唔需要用钱， 几时都准备好， 就系、一个笑容。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又是时候学一下一些股票分析的术语啦，成日都听到这几个字阴阳烛，阴阳烛，什么是阴阳烛啊？阴阳烛呢又名 K 线图，是反映资产价格走势的一种图表线，特色在于每一个线段之内记录了很多的资讯的。二体二名在股票、期货、贵金属、数字货币这些行情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不过讲到技术分析还有很多门派的，其中一样就是阴阳烛的图表啦。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蔡太喺度嘅。早晨啊，蔡太。 早晨啊，林慧，你好。 你好，哇，我知道你啦，系想点唱俾一个生日嘅人听嘅、哦。 系啊，我哋叫做姑丈啦。系啊，即系祝佢生日快乐啦，因为佢系24号生日噶。 哦，即系今日正日、哦。 系啊， 咁啊可以隔空将啲祝福嘅说话咧，同埋家人嘅温暖咧，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可以渗透晒俾全家人啦。 系啊，我都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祝全世界人咧都身体健康啦，仲有圣诞快乐啦。 好啊， 系啊，我都祝你哋所有同事都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好啊，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蔡太。 拜拜，拜拜，圣诞快乐！ 夜静的灯火照亮感觉美丽。 浪漫是越宽暗淡，却成流如飞。只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操持，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冷漠。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会意。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你自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又话唱喺度。 早晨啊， 早晨啊， 快乐啊，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平安夜你好嘛？ 几平安，大家咁话啦 吓。咁啊，个个都平安就好啦吓。咁啊，嚟到星期五啊嘅早上咧，阿畅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日夜晚港台有啲咩好节目啦。 好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啦，有医生与你。咁啊，继上个星期五咧，有呢、這个。特备节目啊，讲下呢个心血管疾病，心里有个谜。咁今日咧就系、是、下集嚟嘅。 哦， 系啦。咁啊，上一个星期同大家介绍过咧，即系好多心血管嘅疾病咧，最初检查嘅时候都误以为系好似嗰啲肠胃病咁样嘅。咁啊，原来系心脏病嚟嘅。咁啊，上个礼拜讲下点样去检查啦。咁啊，今个星期就介绍下点样去医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如果大家万一即系心脏觉得唔舒服啦，想睇下专科啦，咁、除咗呢个心脏科之外，应该可以揾边一个专科去到求诊咧？今晚会同大家介绍下、 哦。 另外，即系睇心脏，通常大家谂一谂起西医噶啦，咁、原来中医都有得搞噶。 佢系咩？佢 系 即系把脉就已经知道你心脏有冇事啊？ 嗱，今晚真系请嚟注册中医、就教大家咧，从中医角度啊，点样睇呢个心血管病？咁啊，佢哋都有啲食疗啊，甚至乎系急救嘅方法噶、即系中医嘅急救方法啦，喺呢、這个、心血管疾病嗰度。 中医咧，通常就系听佢咩咧？就系、话慢慢。调理啊，培养啊，其实中医就未必咁多人听到佢有急救。中医当然有好多急救嘅方法啦， 所以值得睇下呢一个。跟住紧接啊，开 party 喎，系咪？ 冇错啦，咁啊，圣诞节即系唔好咁严肃，下下都系讲医生啊嘛。咁啊，今晚要玩下啦。咁啊，今晚8:00有呢个特备节目啊，圣诞 party room。咁咧，咁啊，定系点样嘅咧？咁啊，港台电视31咧，将个录影厂啊，今晚变成一个派对房间啦。咁啊，主持人就系阿 Kitty 崔洁彤。咁啊，邀请咗好多歌星朋友啦，有王然同埋叶巧林啊，咁佢哋会上嚟又唱歌又玩下游戏嘅，咁啊陪下大家过呢个平安夜。 咁啊陪住我哋嘅观众啦吓，咁啊一齐过呢一个嘅开开心心嘅平安夜啦。 后生仔玩。 长者都玩喎、 啊。 係 啦 係 啦。 咁啊唔好漏咗啲老友记嘛。咁啊今晚九点半有出奇好玩啊。咁啊继续主持人泰神同谭琪琪呢度咗好多有出奇有刺激有好玩嘅游戏啊。陪啲老友记玩下。咁啊今晚咧就考下佢哋节奏感，同埋考下佢哋手嘅定力，好似好紧张咁话。 嗯，手嘅定力咧就啱啦。啲老友记有阵时咧就可以 check 下自己，我只手有冇震？ 震啊，系啊， 系啦。其实 我估泰神同阿谭琪琪震， 我都系想讲呢样嘢。你唔好以为后生仔一定只手定啊，唔系噶。有阵时啲后生仔可能 渣渣地啊，真系 心火盛啊，唔知系咪？ 真系啊，饮得咖啡多， 饮得咖啡多，手震啊，提提震啊吓。好啦，今日然后除咗咧就系出奇好玩之外，仲有咩节目咧？ 好啦，跟住夜晚十点钟嘅零距离科学巨兽系列最后一集啦，咁啊。介绍一啲史前嘅巨兽啦，咁啊今晚介绍咧就系史前嘅巨兽叫古巨蜥，唔系古巨基啊，古巨蜥， 古巨蜥 个蜥， 系咪科莫多龙嗰啲 friend 啊？呢、這个 系类似啦，佢就系科莫多龙嘅祖先嚟嘅。 哦，哇，科莫多龙都已经系好多年嘅咯， 系 仲要系科莫多龙嘅祖先， 好 系啊，科莫多龙已经系三米咁长啊，呢只古巨蜥咧系可以最长长过五米嘅， 系 咁啊，另外咧佢有个 friend 叫做泰坦蟒蛇，长起上嚟咧都系十二米咁长， 哇， 呢啲系。史前嘅巨兽 我都系佢哋点心嚟嘅啫，我咁大个人。 系啊，长过架巴士。咁今时今日咧，佢哋全部都大家知道绝咗种啦。咁、但系佢哋嘅后代啊，即系科莫多龙同埋呢个泰坦巨蛇嘅后代咧，叫做六心蚬啊。咁啊，长六米咁长嘅，咁啊一半咁长啊。但系佢哋都系面临住咧呢个就嚟绝种嘅命运啦。亦都系因为咧，我哋人类即系开发佢哋嘅嗰个栖息地咧，开发越嚟越多，佢哋好难揾地方去生存。咁啊，今晚嘅节目咧，除咗睇佢祖先点样灭亡之外咧，又会研究下点去保育佢哋呢一班嘅后代咁话嘅。 好，咁大家今日夜晚一齐过住圣诞节平安夜嘅时候，一齐保育下啦吓。 好， 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文大学移走在校园大学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现场所见朝早有清洁工人在原本放置民主女神像的位置洗刷地面。中大发表声明说，朝早从大学站广场移走一个未经许可摆放的雕像，去年校方接获中大学生会呈请，要求大学批准在校园展示这个雕像。大学行政与计划委员会一致决定不予批准，并对外展明了校方立场。声明又说，大学从未准许该雕像在校园展示，亦都没有任何组织为该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曾经参与安排雕像在校园展示的两个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和中大学生会，现已解散或没有实际运作。大学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这个雕像。岭南大学早亦都移除了校内的六四浮雕，雕像的原址目前被围封。岭大发言人表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可能构成法律或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保障大学社群的整体利益，相关物品已经被清除或移除并妥为储存。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圣诞至新年期间酒店餐厅订座情况理想，很多日子预订爆满，预料餐饮业今个月生意额或可以超越2018年大约100亿元水平，达至大约110亿元。他指出，疫情缓和和最后一期消费券带动之下，市民消费意欲增加，偏远酒店餐厅订座率亦都达八九成，酒楼近日订座率达九成以上，婚宴生意亦都相当好，农历新年已经有不少人订座，形容今年状况和2019和2020年相比有如天与地的分别。政府今个月9号起要求市民进入食肆时要使用安心出行。黄家和话，数据显示今个月餐饮业整体生意额并冇下跌，新安排至今运作畅顺。疫情下未能外游，部分人选择在圣诞假期参与本地游。中盟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表示，未来一星期每日都有50至100人出发，部分人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天寒扶住你，接单好改赞。 大家好，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 永仪，圣诞节你最想做啲乜？ 我想做树。 咁我就一于做圣诞啦。 吓？ 咁我哋加埋咪就系圣诞树咯。 咁无聊嘅？ 咁圣诞节啊嘛，无聊下有乜所谓？我哋就一于祝大家 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呢啲嘢写嚟做乜呢？今日行行下街，突然睇到呢篇旧文，系关于2022年公众假期嘅日子。呢篇报道教大家，只要请假请得精明，可以自制悠长假期咁话。首先，农历年初一至初三系2月1日至3日，星期二至四。只要你1月31日星期一同埋2月4日星期五请假，就可以黐埋之前之后嘅周末，自制9日长假期。清明节系4月5日星期二，只要你喺4月4日请假，连埋礼拜六日加埋就有4日假。4月15日星期五系耶稣受难节，4月18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唔使请假都放4日啦。劳动节系星期日，5月2日星期一。就是补假，咁样一年放3日噶啦。同样，佛诞系星期日，亦一定为补假。5月9日系星期一，所以大家一年放3日。6月3日星期五系端午节，黐埋星期6日，唔使请假有3日。7月1日回归，星期五又系跟住星期6日。9月11日星期日系中秋节翌日，12日补假，咁啱又系黐住星期6日，一共放3日。10月4日星期二是重阳节，只要10月3日星期一请假，就可以有4日假期啦。明年的平安夜是星期六，2023年的1月1日是星期日，计一计数，只要请3日，一共放10日。为什么每年都会有人咁花精神写篇报道教人怎样请假呢？写俾一众打工仔睇，因为佢自己都应该系打工仔。既然大家坐埋同一条船，大家谂谂计点样放长假，还是其实佢系老板嘅卧底，写定出嚟话俾老板听，如果啲员工呢几日请假，即系佢其实想自制长假，小心呢啲懒惰鬼。当然，有可能写呢啲嘢纯粹为咗呃稿费。其实只要换个角度，成件事都会唔同咗。唔好永远淨係懂得教人请几多日假就可以放多几多日假，教人攞着数，教人懒惰又何苦呢？反过来可以同大家讲，呢啲日子更加唔好放假，你可以令到老板更加觉得你係一个做实事嘅人，明明有假都唔请，留喺公司做嘢喎，你升职机会会快好多噶。当然，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又会俾人话你啦，做乜嘢啊，搏乜嘢啊？ 老板唔会因为你咁样加你人工噶、哦。为咗令到一众读者有共鸣，于是乎投其所好，写翻读者想睇嘅嘢。究竟新闻报道系想报道啲乜嘢嘅呢？有角度、有态度，其实仲系咪新闻报道？唔好搞到咁复杂。作为打工仔，其实我都系想放多几日假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 再多一些了解，再多一些体会，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 给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空间，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 菜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平安夜咁，梗系要讲翻啲同圣诞节有关噶啦。咁、之前咧，上年咧，我记得我都有讲过，又喺屋企咧煲嗰啲圣诞红酒嘅，系啦。咁我就话啊，而家有一啲比较西化嘅超级市场啦，咁佢都会有一啲现成嘅嗰啲圣诞红酒咧，一支支可以买到啊。咁你翻去加热咧就得噶啦。不过加热咧你就要小心啲，千祈唔好用大火，因为嗰啲酒精咧就会挥发晒，冇晒嗰啲酒味噶啦。系啦，咁你就要用啲慢火啊、细火咁样庆翻热佢啦。 今晚食咩好我都未谂啊，真系。 系啊，吓咁太迟啦。 喺屋企食咯， 喺屋企食，但系都要有嘢喺屋企先得噶。 咁系要买咯， 你要买咯， 要买咯。今日好啊，半唔使有半日唔使翻工，好 happy 啊。 不过都要早啊，如果唔系你晏少少时间，都好多人嘅超级市场。 咁咪去嗰啲企鹅嗰啲超级市场咯，点都执到啲嘢嘅。 执 大拖罗有啦啩， 多人啫。 系啊，牛扒有啦啩。 喂，我讲下呢、這个喺屋企煲个红酒咧，我觉得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嗰个圣诞嘅感觉啊。即 系 简单，你就可以买一包现成嘅材料。如果唔系你每样汁少少咧，都唔系好麻烦嘅啫。咁点做法呢？首先咧，你就喺个煲里面加少少白砂糖啦、丁香、八角同埋姜，即系呢几个材料。然后咧就用中细火干炒佢一分钟。咁呢个过程咧就可以令到嗰啲姜啊、花椒、八角嗰啲味道咧就炒出嚟，就嗰种香味咧散发咗出嚟嘅。用中细火就得噶啦。跟住咧嗰啲水果嘅味道咧就系嚟自橙啦，同埋柠檬，咁你咧就切咗个橙，就揸嗰啲橙汁，系啦，跟住咧就半粒柠檬汁，系啦，咁嗰啲 揸个柠檬， 就揸个柠檬，咁嗰个橙揸完之后咧，嗰啲肉你可以摆埋落去嘅，摆埋落个煲度。切唔切都冇所谓，因为最后咧你系隔走嘅，你其实纯粹攞佢嗰个水果嗰个香味嘅啫。咁、你咧就将嗰啲果肉咧可以摆埋落去，柠檬你可以唔使啦，或者如果你中意嘅都可以。咁但系你就唔好摆埋个皮咯，如果唔系就苦啊。咁最好就净系摆嗰个橙落去，咁跟住就柠檬汁啦，跟住咧就可以倒入你嗰支红酒，就唔需要买嗰啲贵红酒嘅，系啦，普通红酒。 贵红酒反而效果冇咁好添。 贵红酒唔好咁样， 因 为 咧，我讲翻个典故俾你听啊 ，Kitty， 你知唔知甜红酒咧？咪欧洲个传出嚟嘅， 原 来嗰阵时咧，古希腊啊，古希腊咧就啲红酒啊，啲人咧穷奢极侈啊，饮剩晒啲酒。但系你都知道咧，古希腊咧就好中意，即系嗰阵时系酒嘅第一刀同埋第一国嚟噶嘛。咁佢又好珍惜啲啊，呢啲神之水滴啊，被誉为咁，所以咧就收集晒有好多唔同牌子、唔同葡萄。嘅葡萄酒咁撈埋曬一齊，咁撈埋曬一齊唔好飲啦。如果唔係，大家飲啲葡提子葡 使乜分樽啫？係 咧，唔使分樽，唔使分咩 Sauvignon Blanc 乜Blanc 都唔使啦。好啦，咁啊撈埋曬一齊就加咗頭先 Kitty 講嗰啲香料落去，咁就渾然天成咁啊，做咗依個咧甜紅酒出嚟。 係嗱，咁最後咧仲要加多兩樣嘢咧，先有個聖誕嘅味道，就係呢個月桂葉同埋肉。桂棒啦，嚟、平时咧就 桂棒啊， 系啊一支支嘅，因为佢系啊摆落去一齐煲佢，咁都系用细火啦，咁啊将呢啲香料嘅味道咧一路就煲佢出嚟，咁然后咧你就可以最后用一个网袋隔走晒啲渣，就倒个红酒出嚟。如果你话咧再有圣诞气氛啲啊，如果你真系喺屋企好舒服咁样过节，静静地，你攞个蜡烛。跟住喺嗰个壶，即系你攞个壶，栽住咗嗰啲红酒啦。咁跟住慢慢咧，庆住佢，庆住佢，咁就 keep 住又有暖嘅感觉啦。 圣诞气氛， 哇！即刻好有圣诞气氛。跟住你加少少咩咧？一路伴住啲曲奇饼啊，嗰啲 shortbread 食下咧，咁就正。 几好啊！咁啊，大家赏下月又得咁样。咁啊，唔知睇唔睇到月亮啊？即系你望下星星啊咁样。唔知喎、即係不过圣诞树周围有。 21 可以有呢个提供喎，西九嗰棵圣诞树几靓喎，大家可以 望下 呢。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you。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笑声笑面天更多。圣诞快乐，圣诞快乐，送君礼物还我。全城红河，圣诞节日热烈地高声唱，愿这世界不需有泪，每颗心都尽情唱。全城同学，这个节日但愿日子好过，愿你与我彼此爱护，世界多点关爱。 一首歌曲啊，小明都祝大家圣诞快乐。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小明李嘉仁医生咧，同大家讲完圣诞快乐之后咧，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啊啱啦，24号最好就系做咩咧？咁啊，梗系同圣诞节有关嘅活动啦，啊，帮大家揾咗噶啦，揾咗啲乜嘢咧？咁啊，圣诞节如果都冇同圣诞树合照嘅话咧，真系唔得，真系好差啦。咁啊，今年个圣诞节，所以咧喺香港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啲圣诞树，其实都几靓啊。头先阿 O 讲咗啦， 西九 文化区嗰个有个圣诞树， 你讲真嗰啲定假嗰啲啊？ 即 系真系树嘅，定还是系屋企塑胶嗰啲都可以？ 哦，咁嗱，啲塑胶嗰啲咁啊，其实都靓嘅，有个谱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喺譬如西九啊，或者喺主题乐园入边嗰啲咧，咁佢咁大波，咁佢都系我估都系假噶啦。咁高嗰啲，咁要运过嚟又烦又盛咁样。咁所以我就揾咗一啲咧，都系喺香港揾得到嘅圣诞树。咁呢啲圣诞树咧，其实都几靓嘅。其中一个咧，头先阿欧就讲个西九啦，另外一个咧就喺主题乐园嘅大屿山嗰个主题乐园嗰个。咁嗰个咧，佢有一个咧就系亮灯仪式嘅。咁如果你系都好喜欢佢入边嘅卡通人物嘅，咁又不妨去到嗰度咧就望一望，因为佢好似成日都有一个叫亮灯仪式嘅，即系夜晚嘅时候咁一齐有啲卡通人物啊，同你一齐跳下舞啊，跟住着灯咁就好开心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有啲都系大家经常都会去嘅地方，譬如中环咁样。咁中环咧大馆嗰度都有个好靓嘅圣诞树。 哦，系。 Kitty 有冇睇过呢个啊？ 暂时未，好快会去。 系嘛？咁佢哋而家其實今年聖誕樹咧，唔係淨係話好似以前傳統嗰啲掛啲飾物啊，而家好多時都會用嗰啲 LED 燈啊， 全棵都著燈啊， 係 啊， 咁其實唔使擺棵樹喺度啊， 擺啲燈，唔係咁你都要有嘢晾住佢啊，都要有嘢晾住佢 都得嘅喎。 而家咧，佢哋啲樹咧基本上係玩曬 LED 燈噶啦。咁你譬如見到有啲成棵你諗住樹嘅一定係綠色啦，唔係個成棵係藍熒光藍色嘅。咁而且佢唔係暗嗰只藍色。佢係哇望落都幾殘眼嗰隻藍色嚟嘅，咁再加上聖誕樹最重要嘅就係咩？有粒好靚嘅星星啦，係咪喺個樹頂嗰度嘅？咁呢個咧都係大家咧幾值得去到睇嘅，咁而且費用又全面啦，咁啊擺喺度咁鬼大棵係咪先？咁你中意點影就點影啦咁樣。好啦，除此之外咧，有啲嘅尖沙咀大型商場佢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喺尖東海旁嘅樹。咁今次咧佢玩嘅咧就唔係話淨係佢入邊有啲燈光射出嚟啦。咁佢本身咧就放咗一個紅色嘅聖誕樹嘅。咁就側邊有好多燈光咧陪襯，咁啊射去嗰棵聖誕樹嗰度，咁啊令到你望去嘅時候咧就有一種好華麗嘅感覺嘅，咁再加上喺海邊本身有埋呢一個東方之珠嘅夜景襯落去，咁啊梗係靚啦，係咪先？ 大家睇下燈飾啦，又睇下聖誕樹。 冇錯啦。 不過咧，今年咧碼頭嗰個商場啊，即係近住尖沙咀碼頭嗰個商場咧，嗰個 decoration 我有少少失望，我唔知佢又唔係特別 普通咗係嘛？ 係啦，好主題式嘅卡通人物啊， 即係仲壞咗你咯，一直以嚟。 係啊，可能 今年爭少少咧，就會覺得好似唔好似 今年點都有個蜘蛛俠睇下，冇蜘蛛俠都鷹眼射下箭啦。 其實佢哋自己商場都應該。佢哋每一年投放咁多金錢入去整嘅話，其實如果有一年突然間跌咗少少，佢哋都會明白，即係大家都有咁嘅觀感噶。 我覺得啫，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好靚啊，係好個人嘅。我覺得聖誕樹又係老土都要講依一句啊嚇，聖誕樹靚唔靚唔緊要，你拖住嗰個人靚咪得咯，係咪 啊？不過西九文化區嗰個聖誕樹咧，頭先阿 O 講，其實真係都幾 靚。嗰棵係最 嗰棵， 我覺得 真 係靚。今年 因為佢本身都已經20米高啊，咁係全港最高嘅聖誕樹。 我哋會持有一啲少少相反嘅態度先。 好啊，點解交俾你？ 我覺得。 簡單就是美， 係啊， 屋企嗰棵聖誕樹 唔使咁複雜， 唔係佢屋苑樓下喎， 屋苑樓下有架嗰啲咩嗰啲綠車咯， 係啊， 有啲 decoration 咁簡簡單單嗰啲係嘛，即係個感覺似係家庭嘅感覺嘅。咁如果你話環保聖誕樹，其實喺星街有一棵咧就環保物料砌出嚟嘅聖誕樹啦。不過咧有一棵聖誕樹，我覺得真係。路程就遠咗少少啦，咁但係咧佢個感覺我都幾特別嘅，佢除咗係似一棵樹之外咧，佢就係似一頂帽啊，咁呢個咧就喺愉景灣啊， 好靚， 係啦，呢佢真係好似一頂嗰啲聖誕老人嗰啲帽咧，喺佢頂即係近樹頂個位去彎翻落去嘅，咁令到再加上佢有好多燈飾啦，咁所以咧望落去嘅時候咧，佢又似一頶帽。又是一棵咧聖誕樹，咁呢啲嘅聖誕樹咧，大家都可以喺24、25號嘅時候咧，咁啊去嗰度影一影相，咁啊令到你今年嗰個聖誕節咧就可以切入翻個主題啦。 係嗰、那個裝飾靚咧就無庸置疑噶啦，只不過你嗰個影相技巧啊，可唔可以將佢呈現出嚟咧，又係另一個問題。 都有個關鍵嘅喎，如果你喺嗰啲 LED 燈嘅聖誕樹前面影相咧，你真係要教一教部相機或者電話， 教咩啊？ 因為你企喺前邊咧，通常你個人會黑咗嘅，因为后面好光啊嘛， 背光， 冇错啦，呢度严重背光嘅，咁啊，你要喺身边揾啲朋友识得影相嘅，帮你一齐吓睇睇嗰个执嗰个张靓相应该点影啦， 系啊，仲要侧边咁多人切出， 冇错。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